我是梁继昌，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㗎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功德无量。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啦，嚟到呢个星期二，越嚟越近呢个圣诞节。早晨，早晨，我系小张张。 大家好，我系小欣欣。 大家好，我系小人人。 我系盈强。 喂，你今日真系 O K 喎，我 先 赞你。 后面见到马老师着住一件长嘅毛茸茸嘅大衣，我话咦，依家又 咩 衣话毛茸茸啊嘛？ 咩大衣话 嘅大衣？ 大衣， 喂，大衣系人定系衫啊？ 衫，你着到似一个阿姨，跟住我哋条鱼点会有咁嘅同事咧？ 点解有位韩国大叔嘅？ 系啦，冇错，大叔定开。 哦， 咁你有冇揸喺前面？望一望前面点样啊？ 呢边有啲嘢，我觉得你、啊、又流苏啦， 系啦，系咪圣诞节嚟就吓？ 跟住又着樽领冷衫啦，咁热，跟住又着件咁嘅冷衫啦，跟住今日哇，系牛仔裤嘅就烂完又补啦，我觉得你有啲嘢， 真系冇咧， 真系， 系啊，冇 ，OK， 爱情 okay, 浪漫故事， 冇啦， 嗰啲唔系爱情嚟嘅，嗰啲系玩玩 激情嚟嘅，好啦，一齐激情啦， 过眼云烟系咪？ 最紧要你开心啊！好，开心嘅时间三小时十点开始咗啦。琴日谂起你啊，因为咧我发觉咧，我喺呢个市面上面突然之间，话你人有时好得意啊，突然之间咧谂下，啊唔知而家仲有冇嘅咧，咁样咁啊尝试去揾下啦，咁样。嗱、嗯、我谂起你吓，因为咧你以前咧，我记忆中你都好似做过类似呢样嘢嘅。 死啦老人。 no 啊！哎、你叻嗱，你叻你叻，佢真系大个声音 啊！ 但就唔系，不过你又讲得啱喎。今年好似啲公司冇咩搵人扮圣诞老人， 但系未出咋？ 唔系唔系， 今日 仲出， 仲出 啦！礼拜日系咯， 可能嗰几日正日先啊！ 礼拜日。 梗唔会啦， 即系平安夜， 平安夜 系系，以前系嘅， 呢个时候已经好好 好 噶啦， 好好咁啊！有啲人无论肥瘦咧， 派啲嘢俾你咁样噶嘛。 最情何以堪咧，就系啲好似我咁瘦嘅咧，夹一烂个枕头， 黐 挂一啲数。喂，你一睇搞咗，新马仔扮梁醒波，真系完全都唔系嗰样嘢， 缩咗水嘅圣诞老人， 冇错， 唔得噶，入唔到型格。 一个财神，一个圣诞老人，你都唔可以 瘦，系捞唔到嘅， 系啊，冇得错，冇错。 即系就算你个人瘦，你个肚都好似佢咁。如果唔系咧，你撑唔起件衫。 咦，唔系，你可以扮济公、啊。 做咩？做咩？做咩？ 但系圣诞节 有乜嘢圣诞节系济公嚟扮嘢啊？ 济公姐， 圣诞节， 喂，我哋有济公啊，过嚟睇啊， 臭济公姐。 系啊，冇错，过嚟同佢影张相啦，咁啊。 精神病院啊，开 party 啊，黐 线，万圣节。 乜真系唔会有济公啊？会有好多神佛都唔会喺呢时候落嚟啊。 从来冇， 从来冇济公， 哮天犬都冇。何仙姑都冇， 钟馗都冇啊， 吕洞宾都冇， 八仙里边冇边个有得捞，铁拐李都冇，铁拐李得铁打冠啊，铁拐李都仲可以铁打冠，好呵埋你咯，做面佢觉得痛，唔系啊，其实我琴日突然之间咧忽发奇想，我想怀下旧，我想揾嗰啲咧。有誒嗰啲 Christmas card 嗰啲啊，即係有成個卡嘅專櫃嗰啲啊，知邊啲啊？即係成個櫃都係賣 賣卡嘅， 有 賣 卡 有 冇啊？揾唔到 有你去邊咯？ 系啊， 我喺超级市场 成 街市冇噶嗰啲地方。 佢喺鱼档，而家我嘅印象买 Christmas 卡系去文具店噶， 有 你听佢讲咧，我点会喺鱼档买卡的啊？ 我点知你啫？ 系啦， 攞只走咧，搞近 因为 顺手买条鱼几好。 以前任何任何一啲叫精品店啊都有嘅，咁而家就比较少，唔系都有，我身边都揾到，不过就唔系我以前即系见到嗰啲成个柜咩，佢有好多嘅 theme。咩 love 啊， 有 你讲嘅 H 字头嗰间啊嘛，咩 mark 啊嘛， 系 咯，佢做嗰间嘛， 冇错， 以前做过噶嘛， 系啊，估唔到咧， 专卖圣诞卡。其实你有咩系未卖过噶？ 化妆品佢都卖过，你咪觉得好恐怖啊？ 系啊，化妆品 有嘢佢未卖过嘅，卖唔出嗰啲咧，系。 内衣你应该未卖， 卖过啦， 我冇可能会摆你喺嗰个角度。 二手你又点谂咧？ 最好唔好三手都唔得。 系， 即系你话谂下以前嗰个圣诞卡嘅记忆啦吓。 哇，如果啲圣诞卡好贵啊，廿几三蚊张。 同埋唔会寄噶啦。你以前记唔记得有折扣噶？ 有 清 明开始写， 清明都写定噶啦，写你名啊，一号嘅学号同学啊，写到全校嘅，写到圣诞节机啱啱好， 好有心 真系，好有心， 你两个真系有爱心， 系啊， 你真系爱对方嘅真 系，都系你 back 拼噶啦，系咪先？ 但系咧写圣诞卡咧，你今年试下，其实真系有另外一种嘅情趣嘅。 点解今年先有咧？ 因为我好多年冇写咯，因为今年我突然间又想写翻咯，因为我 仲要有情 趣， 又要有情趣， 忽发奇想， 情趣圣诞卡， 哇，我 OK 喎，冇乜所谓喎。 有啊，你有冇试过买过？有啲咧系唔关事嘅，但其实我有时候我都中意整 关事啊。 圣诞卡其实有啲唔关事嘅，你一定有买过嘅。咁啊就无端端咧就有一个女仔喺个封面嗰度嘅，跟住咧喐佢个只眼咪咁样眨。 真系啊！ 你冇买过咩？里面系 blank 嘅，冇写嘢嘅。 我有有有， 系摆埋喺圣诞卡嗰行列嘅。我成日都忽发叫成，同埋其实都可以整蛊人噶喎。咁我女仔嘅就会着得比较性感一啲。咁跟住佢就系，如果你喐嗰只，譬如呢张圣诞卡啦，你有冇玩过？ 有有。 你咁样喐嘅话咧，佢就会。 我知道，嗰啲咧斜刃 cut 咧，即系佢如果你平面睇好似冇嘢嘅，你要左右左右或者前后成日咁 嘅 话，佢就会有啲有多一缝图啊，多样嘢 图啊，佢冇特别写明系 Merry Christmas 咁 啊，即系乜嘢 咯？因为任何时候都可以买， 你生日卡都可以 清明节都可以 系啦，咩时候都买。其实呢啲卡仲好卖，你斜刃 cut 买完一阵冇得卖噶啦嘛。 但系点解你要安插一个女人喺度咧？ 因为 放啲男性嘅顾客， 当系 humor 咯，幽默。 女性都可以噶嘛？点解冇女？ 喂，你将 冇男人咧？ 将女性物化，我唔得，过唔到我。 傻啦！你唔好讲买啲违背良心嘅。 呢样嘢唔系带头咯，唔系带头。 仲有嗰啲设计啊，马老师张卡。 唔好咁样，唔好咁样。 仲有嗰时咧，我见到铺头又系啊，好有气氛，跳舞嘅圣诞老人，你中唔中意啊？即系嗰啲扭扭扭扭嗰啲咧，有音乐嗰啲，你有冇见过咩？ 边啲啊？圣诞卡 唔系圣诞卡嚟嘅，一讲另外一样嘢，真系有个圣诞公仔，企喺柜面嘅，咁咧播音乐咧就。跟住嚟扭扭扭扭咁样跳舞嘅装饰品嚟嘅， 仲有嗰啲不倒翁圣诞老人啊，好多 点样个不倒翁 吹嘅吹胀佢，嗰啲咧你笃佢咧，佢跌咗落嚟。 咁你全日就喺度笃佢啦嘛？佢你嘅日子真系丰富。 我笃你多啲， 就系笃个圣诞老人。 你就 系 佢心目中嘅圣诞。 我日头主要笃你， 日有笃嘅人笃。 几好啊！ 就 系 淫笃， 淫物。 几好， 好啦，系咯，系咁嘅咧，一家人 气氛系咁啊，系啊，点啫？ 咁你点啊？写咗圣诞卡未？寄咗未啊？ 其实嗰个圣诞卡系俾我屋企人嘅，咁咯，因为有啲 人， 你成家都会写嘅，系嘛？ 大家点解唔生疏？ 唔系嘅，我谂可以有时啲情底说话唔方便当面讲， 你寄俾透过圣诞卡 咯，寄俾屋企冇好傻咯，唔系啊，又摆 又， 即系摆喺枕头底度啊， 摄喺啲佢 贴两个字咁样。 佢个名字你有冇写错先？ 唔会写错嘅，你个名字我会写错， 你个名字会写错， 系系啦咁啊。喂，我觉得有啲嘢写同又讲咧又唔同嘅， 系啊，我都觉得系， 系啊， 咁写啲 当玩台啫嘛。 你谂住会写咩啊？不如 写咗未啊？ 做咩要睇咗啦？ 做咩系啊？ 即系得你写圣诞卡啫嘛。 唔系，你今年系咪做咗啲咩事要特登咁写嚟？ 唔系，而系我觉得即系呢个人生咧，耐唔耐要试一啲自己。又唔伤害人，但又 好耐未试过， 有啲情怀嘅，我都觉得 情趣啊，佢话 系啊， 情趣 圣诞卡，情趣同埋情怀都系差唔多啦 ，OK 啦。 咁你会唔会仲送俾其他朋友？ 但我话俾你听，佢哋嘅反应咧系好似 吓收咗添啦， 啊系啊系啊，但系佢哋嘅反应系好嘅，好似你哋咁做咩？ 有咩送圣诞卡？ 点解俾我啊？咁 我都觉得会噶，因为咧就系如果你屋企有个上一个屋企上个年纪嘅屋企人，佢突然间做啲异常嘅嘢，你觉得 做咩？ 佢咩事 啊？你又做咩事啊？ 真系噶，你有冇听人哋 讲过？佢有 Gavin 都讲过啦， 喂，做咩啊？ 真系噶，真系噶，你做啲好异常嘅嘢，你会觉得死啦。 佢做咩 啊？ 佢做咩事啊？ 系 啊， 咁样。你有冇睇过医生咧？即系 有冇发？有冇发烧？有冇发烧？ 系啊，即系嗰啲。 呢排有冇幻听？有冇幻听？咁样样。 所以 即系佢啲眼光嘅， 你买咗佢张啊？ 唔话你听。等你深思先， 一人一张啫嘛，系嘛？ 唔止，佢应该买四。 其实好难买一张， 数唔到啊，四张。 有一张俾自己，给自己啲圣诞。 加油加油， 谂多咗。 俾心机，俾心机。 但系佢哋睇完有冇啲咩 feedback 俾翻你啊？阿爸 讲咗咯， 唔系再除咗嗰个， 佢觉得好奇怪咯。 佢哋觉得好奇怪咯， 系。咁睇完之后咧， 我谂唔单止系因为我俾奇怪，而系净收圣诞卡呢个行动，佢哋。我睇到未試過啊！我諗出世 唔係成件事都 成件事都奇怪，因為邊仲有人會記？ 唔係成件事都係好唔啱你嘅人設啊！你覺唔覺得啊？即係其實係你唔會做呢啲嘢 咁 啊，感覺上係 佢照計咧應該用環保聖誕卡， 即係點啊？ 舊聖誕卡攞支筆擦， 咁你都要揾到舊嘅先得㗎。你而家邊揾舊？ 我真 係 有嘅，我諗你個貨倉應該有。 你有啊？ 你抄下啦，咪你抄下應該有嘅。 係啊，84年嗰張冇。82嗰張應該有， 再耐少少。 雖然黃黃地黃黃地，但係 有心思咪得咯， 係啊， 都係嘅。聖誕節你可以諗多啲心思，花多啲心思，係 咪先？你會唔會啊？今日聖誕節有冇做啲咩自己覺得好得意嘅嘢？ 因為我覺得係好似有 WhatsApp 嘅出現之後咧，係。 你好多 message 上面都係透過呢啲軟件去搞掂就得啦。我真係好耐冇試過揀聖誕卡添喎，聖誕禮物就有，即係會送聖誕禮物。 我都 係，聖誕卡就真 係，我都係，我都好多年冇掂過諗過呢三個字，聖誕卡呢三個字，好耐啦。 你哋會唔會嘈人嚟俾你嘅聖誕卡咯？ 會， 嚇會， 我都係抌曬 嘅。我有，但係唔多，即係有一啲喺我心目之中嘅就係有啲特殊位置嘅人嘅話，我係會。 聖誕卡我未必做，生日卡或者做，生日卡尤其是一炸人填咗好多嘢啊， 黐晒啲相上去。 你又啱嘅，因为你唔系耶稣，所以佢嘅生日你唔应该十分 钟计嘅。佢成炸人都系两个人， 叻啊叻啊叻！好啦，十点廿六分，今日一样有呢、這个。树窿树窿，有人都阿窿，咁所有咧，即系即将退休又想退休又唔系好敢退休嘅人，听住今日嘅话题。Control 你十点半听紧风骚浮人啊，十七度气温相对湿度74%，今日多云有两阵嘅微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先听十点半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甘肃临夏州积石山县发生 6.2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至今造成111人遇难，其中甘肃有100人死亡，青海11人丧生，部分水、电、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受损，救灾工作持续进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开展搜救，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尽最大努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地震应急响应级别提升到第二级，应急部部长赶到甘肃，气象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亦都启动地震应急二级响应，卫健委派出工作组支援，国务院派出工作组赶赴灾区指导救援处置等工作，甘肃、青海组织力量开展抢险救援，并且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棉被等救灾物资运抵灾区。中国地震台网测定，新疆克孜勒苏州阿图什市今朝9:46发生 5.5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暂时未有伤亡和损毁报告。翻嚟本港，甘肃临夏州积石山县发生 6.2 级地震，处理行政长官陈国基出席行政会议之前，代表特区政府向灾民和他的家属致以慰问。他说特区政府设有赈灾基金，会密切留意情况，尽快联络本地不同的赈灾机构，提供适切援助。陈国基说，地震发生之后，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开展搜救工作，安置受灾的群众。陈国基说，现在是冬天，甘肃天气寒冷，救灾工作刻不容缓。如果政府收到机构申请，会尽快和赈灾基金咨询委员会开会处理审批。是处理批核，而本港入境处至今未收到任何在当地的港人求助。三隧实施分时段收费之后，昨日西隧在上午一度发生收费出错，政府初步调查之后怀疑涉及人为干预电脑系统，处理行政长官陈国基说已经请警方主动介入调查。他又说已经完成向受影响的车辆退回收多了的费用。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夜晚清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展望听日再度转冷，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寒冷。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562点，跌66点，总成交金额297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5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03点，升2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美团80.3跌2.85，腾讯控股312.6升1蚊，盈富基金16.72跌4仙，东方甄选30.3跌7，比亚迪股份200.4跌2.6，友邦保险66.35跌7毫，阿里巴巴72.1冇起跌。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6，日元142.59，瑞士法郎0.868，加元1.339，人民币7.141，英镑对美元1.266，欧元对美元1.092，澳元对美元0.673，新西兰元对美元0.623。日经平均指数报32,799点，升40点。港金报18,840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25.59美元，卖出2,0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啊，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三条过海隧道交通咧都系正常噶，三条过海隧道嘅交通咧都系正常噶。咁路面方面喺港岛区西环嘅城西道咯，去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啦，近住山道对出。喺九龙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慢车，龙尾就喺兴田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門龍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咧都係車多。咁另外啦，土瓜灣嘅上鄉道啦，由於有水管緊急維修，去翻碼頭圍道方向，介乎九龍城道至到炮仗街一段咧，仍然係全線封閉。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清水灣道鄭直之大清、車公廟路田心村顯徑啦、葵涌道馬嘉烈橋底九龍同埋科學園路馬料水碼頭科學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爱丽丝，一个令人希望结识的名字。今日我们有机会遇上，由这一刻开始，我们就从不同角度探索爱丽丝的世界。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彭咏仪、林思敏，爱丽丝看世界。 想香港有更好前景，点善用资源先好呢？想促进绿色转型，帮助有需要嘅人，培育好下一代。想住大啲，住好啲，产业要够多元化，发展金融、创科，汇聚人才，吸引企业。要持续发展，就要将个饼做大啲。2024至25年度财政预算案公众咨询开始咗啦，去 budget.gov.hk 发表你嘅意见啊！ 风骚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跟成班朋友聚在一起畅所欲言，还大家一起吃餐好的，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风骚快活人啦，想问大家呢、這个世界其实公唔公平嘅呢？ 唔公平， 唔公平，其实系绝对好难做到完全公平嘅。净系讲每一个人出世，佢嘅家庭背景啦，佢嘅身形啦、样貌等等啦，都唔一样啦。咁、样，作为一个咧快活人咧，咁唔知你又有冇试过咧分配一个 locker？ 针对我啊， 唔好咁啦。好， 作为一个快活人咧，唔知阿马小强有冇试过咧？咁样，作为一个即系 six foot 人， 分配 locker 即系以前学下咧。你明明是不够高的，但他比一个很高的 locker， 即类似这样、即体型的东西有时真的会令到你某些情况是尴尬的。有一间廉航公司为了帮助一些他觉得有需要的人推出了一个这样的措施、就是说所有如果你的身形是坐一个嗰啲叫经济位单位一个位咧、你系会多咗出嚟嘅，即系你明唔明啊？即系个人咧，基本上系争唔入 嘅，用唔晒你意思系，即系个用唔晒嘅空间， 唔够用啊！即系嗰个位系太窄啦，佢太肥啦、即系佢太肥，佢、坐入去嘅时候咧，基本上其实真系有呢啲人噶，你见到佢入得唔出得咁滞。 其实你会唔会啊？ 唔会， 佢未至于。 但系佢嗰个你嗰、那 个权位应 该未至于。 唔系啊，你个肚喎、 我 佢嗰啲佢唔系，佢净系前啫嘛。而家讲嘅真系成个圆 盘、 好似圣诞成个圆形嗰啲人 啊，有啲系会佢会接咗过嚟隔篱啊。 系啊， 就收佢两个人嘅机票。 首先 曾经有谂过， 首先你要买多一张飞。亦都要買埋隔離嗰張飛，即係你劃位時劃埋隔離張飛。但係去到 check in 嘅時候，佢會睇過你嘅體型，佢會 free 翻一張機票俾你，即係俾翻一張票。但係你有兩個位坐，即係你掹翻起嗰個扶手咧，你有兩個位坐，即係你一張 free 一張俾錢咁樣咯。即係你係坐兩個位咯，其實你係坐兩個位。雖然你話兩個中間可能有條罅仔咁樣，但係都叫做霸曬兩個位咯。咁佢呢個咧就 free 俾一啲佢覺得個體型上咧符合到，唔知佢有個尺寸要求啦，即係咁樣啦。但係咧跟住又有人話。 啦，喂，我虽然唔肥，但我节距好长，你净系 free 俾佢嘅，所以乜嘢都会有人话噶。哦，点搞错啊？同埋有啲人就话，喂，佢食肥，佢自己嘅问题啫，冇人叫佢食到咁肥，点解你又 free 俾佢唔 free 俾我咁样？咁于是咧，一样系有啲人咧有唔同嘅睇法咯。咁但系佢嗰班人都系会受惠咧，同埋开心。哎，好嘢，两个位坐，唔使咁逼咁咯。你觉得呢个系咪一个好嘅 policy 咧？即系对于啲 唔系 吓。即系你都会觉得唔开心啊！ 系，我觉得唔开心啊！ 即系你讲作为要即系买多张飞嗰个人，即系画两位嗰个人会唔开心？ 要买多张飞啊嘛！而家你讲 买多张飞，但系 你系俾多两张飞嘅钱啊！ 首先你买嘅时候你要买，点解咧？你要 ensure 买埋隔篱张飞先， 系啊，系啊，即系两个位嗰啲啊嘛。 系啦，但系到你去到 check in 嘅时候，佢度过你个体型符合啦，佢就会俾翻一张飞嘅钱你。即系话你 如果唔符合啦，就唔会俾啊。 系啊， 如果我买我咁瘦去买两个位嘅飞，佢就唔会咯。 系啊。 觉得你真系为咗想坐两个位， 系啊，佢要 check 清楚你系咪符合佢嗰个 measurement， 系啦，佢就俾翻一张飞嘅钱，你就免费可以坐埋嗰种位咯。因为你已经买咗噶啦嘛，唔会有人买到噶嘛。 点解要咁做咧？ 佢就话俾一啲有需要嘅肥胖人士可以坐得舒服啲。 依家咁讲，我自己觉得啊，喺航空公司嘅角度咧，其实佢呢个 policy 系叫做一个叫做 take care 一啲。弱势社群咯，叫做即系社会上面 又未必一弱势，可能好有钱噶嗱。你 咁系 肥唔等于弱势社群， 但系总之可能系体型上面， 你问下佢 系啊，体型上面喺社会上面占少数嘅人，咁当系一个释出一个善意啊，我 care 你啊， 喂，但我 又 觉得 你嘅一个 有啲网民嘅道理又啱嘅。喂，譬如佢只脚咁长，佢其实都好辛苦噶，即系有好多人买得经济位，其实都系唔系好舒服。 但系咁讲冇你每个人都有自己嘅一啲限制， 所以咪就系咯，因为你。如果是要考虑呢一类型的人，你要有一些嘅优惠俾佢，或者是一些特别的 善待嘅措施啦。 咁我觉得你就要全部都是咯。 嗯，系啊，好难全部， 系啊，好难， 所以咪就唔应该有咯。系啊， 我唔知，可能我估啫吓，我真系小人之心，可能好多外国人都 系 近乎呢啲，咁佢想吸引多啲呢啲客，咁佢推出呢一个咯。 又学你话斋，可能我可能啊，可能身形比较庞大啲嘅人，通常个经济能力系好啲嘅， 可能系噶，即系咁希望佢坐多啲呢一间，因为呢间系廉航， 我唔会考量呢一样嘢。系如果我作为一个商业嘅机构，系咪？即系其实如果你讲航空公司嘅，应该系个商业嘅机构啦，系嘛？咁你唔會考慮呢樣嘢，但係我會覺得嘅就係佢係窩心嘅，即係我只可以咁樣講，佢係窩心嘅。但係我就會覺得呢一樣嘢應該要再諗清楚啲。即係如果你對嗱，我會覺得永遠都係咁樣嘅，公平同唔公平嘅係相對嘅，係咪？你對於一啲人公平嘅話咧，就對於其他人唔公平㗎啦，係一定嘅，係唔會有全世界嘅人絕對公平。 但係我有咁嘅睇法，雖然係好似唔公平，但係對於本來坐佢隔離嗰個人咧， 都公平， 都好咗㗎，因為你唔需要哇逼曬過嚟咁樣好辛苦， 唔係咁講。因为其实我试过嘅，就系有一阵我坐咗有一个嘅话咧，你隔篱嗰啲肉咧接咗过嚟我嗰度嘅。但系如果佢同我配对嘅话就 O K 啦，因为其实咧我系坐唔晒噶嘛，系啊，我只脚仲吊吊肥添。 但系又咁喎，例如前辈，你坐唔晒系你嘅事，即系你本身有嗰个空间去俾你活动。有 flexible 嗰個位，但係而家你俾佢填埋，你冇咗喎。其實佢 kind of 係侵佔咗你嘅應有嘅空間。 但係我又唔覺得係喎，係啊， 你會唔舒服？尤其如果你坐長途， 我冇唔舒服㗎。其實 同埋咧， 我覺得冇唔舒服。 你有冇留意咧？肥胖人士咧，我並無貶義啊，或者即係唔尊敬嚇，即係我感覺啫。佢哋有時啲腳合唔埋㗎，即係佢坐喺度嘅時候咧，係會咁樣張開㗎。我估因為即係。我唔知系咪啊？我估可能系咁，所以有时你就算睇戏咧，而家啲戏院大张啲啊，啲位以前细个啲 traditional 嗰啲戏院咧，好细咁啊啲位，你会觉得佢只脚成日压咗过嚟嘅。我做细个嘅时候， 其实好简单，坐地铁，如果我坐喺嗰啲肥人隔篱咧，我都会觉得好窒嘅。 嗱，我试过嗱，我唔好话肥人，嗰个咧系一个身形好 muscular 嘅一个，应该系教练嚟嘅，佢真系好横。咁我虽然瘦啫，但我膊头都唔窄嘅，我都系横。我 feel 到我真 系 为咗就 大家顶住咯。 所以其实咁我又有俾地铁飞钱噶嘛，咁我觉得对于我嚟讲就唔公平。 冇得计较噶啦，呢个冇得计较。 我覺得呢個一個社會嘅問題喎，係嘛？即係其實每一個人你都佢唔係想噶嘛， 佢唔想，所以我就翻翻去頭先航空公司如果推出呢個 policy， 其實對於嗰位顧客同埋對於佢身邊嘅乘客都有 有 利嘅。調翻轉頭啦，譬如嗰啲腳長啊、高啊，又要乜乜乜，我覺得哎呀，大家包容啦，係 啊，算 啦，包容啦， 計唔到咁多噶啦， 計唔曬。 到底而家現代人係咪已經重咗咧？大部分人係嘅，因為最近另外一新聞，你有冇睇喺呢個坐 gondola 喺意大利咧跌咗成隻船嘅？ 嘅落水啊嘛。咁就话而家啲船嘅载客量都减咗嘅，因为话而家啲客比以前都重咗。以前最多咧嗰啲细船坐六个，而家顶到五个就截至数啦。大船咧14个，而家12个就唔准再上啦，因为一般人咧都系比以前肥咗嘅。 因为又经历咗 Covid 啦，大家又冇得点喐啦，可能 系啦咁咯，所以系噶。 即系我坐长脚，我一定系坐走廊。 你都辛苦噶系嘛？ 走廊位咯，又或者系洞中间有啲门前嗰个位。 咁你划唔到走廊位咧？你一定合前面。 咪尽量要求咯。 系咪都顶？系咪顶唔顶啊？你 顶啦，顶噶。 定系其实我都应该要俾自己个乘客去拣咧。即系有呢啲咁样嘅客对唔住，有呢啲咁样嘅位置，但系嘅就系你如果你系一个 considerate 嘅人，系嘛，你可以加钱。坐得舒服啲，系嘛？ 要加錢啊！如果坐嗰啲窗口，即系嗰啲走廊位， 其實係噶。譬如可能你搭廉航啦，你每一樣嘢嘅話，其實你都係慢慢慢慢再加，係啦。你要食嘢嘅話，你又加；你要你自己嘅 luggage 要加嘅話，你就要可以加。咁我覺得嘅就係話佢可加可減嘅機制，你就係可以選擇，係嘛？你係一個 considerate 嘅人嘅話，咁你咪買兩個位咯，唔係話要係 full 即係唔係 free 俾佢， 係平少少俾你。咁其實你自己又舒服，係，但你可以揀， 即係冇每題要求， 如果 都要加， 如果唔係 free 咧，就可能大家會鋸啲，或者話都要收，不過收平啲咁樣。係 啦， 咁都好似好似合理合理 啲，佢可以坐兩個個位，但係兩個個位我唔係收兩個個位嘅錢，好可能就係一個位或者一又三分一個位嘅錢。 咁就好似 係啦， 都係嘅。話唔定又可以鼓勵到佢體重管理方面又有個動力咯。即係我唔想每次， 我又唔想 要馬老師咁嘅人。你本身是一張機票一個人，而家你因為你個肚腩仔要一個人兩張機票， 嗰個唔算肚腩仔咯。 咁你梗係要，你會即係好恆心。 你捉咗我幾嘢咯？ 體重管理下， 我見到 唔算肚腩仔。 我呢個問題係為阿懶著想，阿懶搞你成年都唔得。但係原來一張機票加多少錢，你就已經成功啦。 唔會唔會， 買埋波鞋佢都冇跑添啦。 係啊，唔關事。 任何嘢都鼓勵唔到佢。 係啊，係啊，咁咯。即係我覺得係應該咁樣嘅話，我會舒服咯。即係譬如我長腳嘅，我都可以噶，係咪？即係我一定要坐嘅就係前邊嘅嗰一個前面。冇位頂住我嘅，加少少錢咯， 嗰個位就 咁你自己又舒服啦。咁佢就每一次佢都會 serve 呢一啲咁樣嘅位置嘅話，俾你自己可以選擇。 喂，呢個係啦，直接 offer 咗出嚟。 你冇錯，我講啦， 走廊位， 我直頭 offer 俾你，係你加少少咁樣咯，係咪？咁佢話，我覺得就對於其他嗰啲人嘅話， 有公 就會公道啲咯。 阿小楊，如果你都應該會頂㗎，如果你 會啊， 你應該頂啦。 哇，坐多3个钟头以上，我都開始唔舒服，左扭右扭咁樣㗎啦。 其實我覺得經濟艙後群症係好辛苦。尤其是坐長途機，八個鐘頭以上，八個禮拜， 因為 瞓著咗，唔記得落機。 飛嚟， 揾得好，好冧喎！ 八個禮拜， 咁樣咯，即係我覺得其實係辛苦㗎啦。 其實超過4个钟都辛苦， 係真係要起身行啊，同埋會痹㗎嘛， 同埋有嗰啲病㗎嘛，好似話 係 咪？ 唔係就係經濟艙後群症咯，係啊，辛苦㗎，係 啊， 知道你係辛苦嘅，即係我覺得咁。 系啊， 系啊， 最紧要开心。好，早晨，早晨。嗱，我哋个新环节喺一阵间12点就出现，就叫做西班牙牙学语。Simple song that I made.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什么是爱情？乜嘢系爱情？喺唔同嘅广告里面都用以下嘅呢啲广告句语去形容爱情。首先，呢一个产品佢话公开不一定是最爱，不公开的一定是最爱。深爱的人藏心不挂嘴，久爱之人在梦里不在眼里。另一个广告话：我目光短浅，眼里只有你。我有两个愿望，就是你在我身边，同埋我在你身边。另一个广告佢话：抛开世俗嘅偏见，我哋就系最好的对方。仲有另一个就话：世界上最牢固嘅感情唔系我爱你，而系我已经习惯咗有你。我爱你是真的，但你是自由的。纵使结局不满意，遇见你已是常常签。呢个系另一个广告句语。另外一个更加精彩嘅，佢话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亦都有人觉得你乜嘢都好，唔需要踮起脚尖。如果爱你嘅人，自然会弯低腰。时间教我认真爱你，想和你浪漫一生。这个当然是一些手表的广告。另外一个就说会有那么一天，你会放下今天的执着和不舍，带着少许的遗憾，是认清，是放过，是释怀，也是无能为力。一生只做一件事，一生只爱一个人，别说人间不值得，我爱你，你最值得。在所有品牌里面，另外这句就说你终会明白前途比爱情重要，你还会明白爱情比前途难得，最后你会明白对的人自然会站在你的前途里。每个人对爱情看法都不同，什么是爱情？似虚还实，似真还假，这个就是爱情。 I've gotta take a little time, a little time to think things over. I better read between the lines in case I need it when I'm older. Mountain I must climb, feels like a world upon my shoulder. Through the clouds I see love shine, it keeps me warm as life grows colder. In my life there's been heartache and pain, I don't know if I can 喂 ，AI 播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阮仲阳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系一个有资讯、有娱乐嘅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好啦，快到早上十一点钟听紧《风骚快活人》啊！翻嚟听完新闻就会我哋今日嘅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唔好行开啦。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周十点到下周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曾经有人讲过，如果你唔开心，只需要森林嗰度搵一棵树，将你嘅心事同个树窿讲，佢就会帮你守住呢一个秘密。今日我嚟到呢一度，好想同个树窿讲：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表哥， 早晨啊， 拜年哟。 我识问 拜 年，恭喜发财， 接唔接嗰啲金蛋啊？ 哇！你而家真系讲出嚟喎，咁我冇话自受啦，我衰。 越快乐越堕落啊嘛，我啊，服我啊， 唔系，头先我窒下小羊羊，跟住我就话：，嘿，我衰到学坏咗，我好学唔学至今堕落。 系啊，系好学唔学至今堕落，好嘢喎。 我呢个好嘢， 跟得多阿 Michael 大佬啊。 系，喂，我想问下大家，你有冇试过发开口梦？ 有。 咁你有冇试过发梦讲英文咧？ 有。 点解你哋会记得？点解会知嘅？ 因为佢嗰一下你自己会 醒 噶， 系咪啊？我就啱啱最近發生就前幾日自己講開發開口夢， 係咪叫小強哥個名啊？ 唔係，呢個噩夢嚟， 嗰啲唔係 噩夢啊，佢話你 係我都好奇怪啊！仲有句英文話咩？就個意思就話咧，就係啊，如果你熱愛你嘅生命咧。你个生命就会热爱你，我都好奇怪。 哇！你连瞓觉瞓觉都咁有哲理嘅， 系 咯？你系咪帮人做紧 counseling 咧？冇收钱啊？ 你谂紧乜嘢？ 系咯，谂紧 我哋辅导啊？唔系，我即系热爱系个人名嚟嘅，系个女性名嚟嘅。表哥你呀呀呀！ 咁你都谂到？ 你自己谂埋啲咁嘅嘢好啦。 你 话人 咪系咯？咁你热唔热爱你嘅生命咧？ 热爱。 咁你打麻雀嘅时候铺牌好烂，你会唔会漏副牌嘅咧？ 会。 咁就唔系热爱。 我哋唔会怪自己。 唔会怪自己系嘛？ 怪其他嘢。 咁个比喻就系啲人话打麻雀嘅时候咧，就算牌烂到咧，你千祈唔好赖副牌，赖副牌点啊？你越赖咧，副牌越衰。 咩啊？咁样都烂噶啦。 我发觉表哥好中意打麻雀。 系啊，好中意打麻雀，新年就 到啦。 你哋边个唔识打麻雀噶？你讲 我 识噶。 我唔识。 咁朝嚟打。 一世未打过，一世都未打过。 我最中意同啲唔识打麻雀嘅人打噶啦，约嚟搵一次打麻雀。 阿德德 level 啊，你讲嗰样嘢系咪即系外国人话斋？如果得个柠檬就饮柠檬汁啦，咁样系嘛？因为佢唔系一个生果食唔到咯，咪揸柠檬汁咯。 有上天俾个柠檬你，你就 make lemon 嚟得。 系啦，就好似揸副烂牌咁样。 咁啊，我想问下啦，咁你哋热唔热爱你嘅生命咧？ 热爱啊！ 点点样先叫热爱咧？ 冇错啦， 有冇定义？ 需要问，我觉得热爱就系。 咁你中唔中意？ 又唔可以咁讲，你唔问嘅话，你点知你真系热爱啫？ 每个人唔同噶嘛， 每个人都 你个解读，你个解读好奇怪。 咁你好啦， 我 讲 话我知啊，就系唔做运动， 系 咁食， 系咁食，系咁食，冇错啦。 圣诞老 人。你 咁叫做難度，咁叫熱愛咩？ 熱愛食物唔得，熱愛生命啊嘛， 咁啊有生命力係咪啊？咁仲有咩其他 indicator 代表啊？你睇到自己都係熱愛你嘅生命嘅，最中意食嘢之外咧， 要 take care 自己咯。 啊，愛惜自己，照顧自己 ，take care 自己啦。同埋我覺得遇到任何困難都。我會同自己講，我咬實牙關，我一定頂過去嘅。 嗯，我就覺得唔會俾負面情緒擴大，即係自己一定要諗辦法去舒緩啦，或者係諗下令翻自己可以重新拾翻一啲嘅正能量。 嗯，我自己咧就係其中一個準則就係你中意翻工咯。如果你翻工嘅時間， 講得好好啊！ 我今日有老细听嘅，嗱，其实好热爱翻工噶， 我真系好中意自己份工， 我都觉得你哋真系中意份工噶， 系啊， 如果你 系 咁开心， 系啊， 即 系 喺屋企做 preparation， 你已经好开心噶啦， 系啊，做 preparation， 冇错，系会自己笑 嘅，我都会 feel 到 嘅，系啊，有时写啲嘢嘅话，你会喊噶， 同埋做完之后会翻去重温翻噶， 系啊，真系好中意， 系啊，咁你就真系有热爱你嘅生命啦， 系 啊， 咁你有冇啊？ 我是继续擦亮我这个情绪鬼见仇的招牌，我不可以被他玷污。 用什么方法擦亮？我想问一下，怎么擦亮？ 怎 么擦亮？我这 一期这样穿衣服是吧？ 就是鬼见仇的， 是不是？就是鬼见仇。 我哋啲秘密唔还俾你 哋，你哋讲唔过嘅。 但系 当然 ，Levin， 我想 问， 如果喜爱工作梗系好啦，但如果唔喜爱又要做嘅时候，嗰都几痛苦 嘅。系啊，一做到退休咁点算咧？ 哇！ 咁你一定有啲嘢系 compensate 嘅。 啱啱系，冇错啦。你唔中意都做咁耐，咁一定有啲嘢。 可能你份量系嘛，你唔可以冇咗佢啊。 系 啊， 系啊， 好傻啦，系你一定 有 啲嘢嘅。 因为我识啲朋友真系日日都话唔中意翻工。 有 但系继续翻工嘅话， 有啊， 就照系能够退休年咧继续翻工，我真有， 又话个老细衰啊，又话佢废啊， 我成日 O T 啊， 唔好教话，但系继续就， 但系其实咧，可能点解佢继续翻咧？因为佢知道，就算系第二间公司，可能都会面对类似嘅问题，未必一样，但系都会有类似人事就有人事嘅问题，所以老细嗰边又可能另外衰老细咁解，系咪啊？ 同埋有时我觉得人系唔惯去改变噶嘛，系咪啊？你 佢笑得好衰可能，佢都话你笑得好衰啊！ 你 个坏咗啦， 阿杨英冇真衰，你 唔系话埋我，话埋 我，我要笑埋啦，大家衰咗啦，大家 变咗啦。 好啦，我哋不如听下今次嘅读者嘅来信咧，都系关于工作嘅。 系 ，Donald Matthew 啊，各位主持好啊，我叫 Jeffrey， 做金融投资工作好多年噶啦。翻多半年工咧，我就正式退休。我而家不停喺度挣扎，哎呀，好唔好做多几年，赚多啲钱，等我第时嘅生活好过啲咧？其实我都算好彩噶啦，喺美国大学毕业翻嚟，啱啱香港黄金岁月，好多年前我其实都赚咗一桶金噶啦。我而家就算唔做咧，退休生活一啲都冇问题。Donald Matthew 啊，其实我后生嘅时候，我都谂过好似你咁做一份帮人嘅工作。例如社工啊、心理学家咁，不过阿爸阿妈就不停话读经济啦，赚钱紧要啊仔，咁我咪去美国读 finance 咯。眨下眼一做咗三十几年，其实我真系唔系好适合商界工作。你知啦，有时做生意为咗利益，梗系以虞我诈噶啦。我曾经有段时间啊，照镜都黑自己憎，我嬲自己点解为咗五斗米折腰呢？各位主持啊！你觉得我应唔应该延迟退休，赚多几年钱，定系享受退休生活呢？啊，如果真系退休，我又真系好惊咧，坐喺度唔知做乜嘢，百无聊赖，生活咪好闷咯。其实我好惊又老又唔开心。如果你哋系我，你哋会点拣？ 分享咧，面对好多唔同嘅人生嘅问题啦，关于工作啦、价值观啦、退休啦，应唔应该退休啦？咁退休嘅生活又点样啦？咁我想问下大家咯，你头先话你中意你嘅工作啦，调翻转你有冇识啲朋友咧，就系佢每日工作都系唔开心，好想退休嘅。 唔开心，但系未必想退休。 哦，因为 但系佢就成日都会怨， 同埋可能未必到退休年纪咧。譬如你唔开心，三十几岁冇人咁快谂退休。 嗯， 唔开心想转工啊？ 转工咯，系啦，转工啦， 未必想退休。系，想退休个都有， 都有， 因为我哋咁嘅年纪啦嘛， 系， 即系有啲佢就会谂紧嗰只，以后系咪应该要退落嚟咧？咁样， 咁有冇啲朋友系啊？佢嘅个性同佢嘅工作咧系完全唔吻合，但系一做啊，卅几年啦。譬如我都有朋友咧，好得意，兩個女性朋友，一個後生嘅時候，你話我第時大學畢業咧，希望出嚟做社工嘅，係喺深水埗做嘅。另一個朋友咧話：，我哋啱相反咯，讀書嘅時候咧，希望咧喺中環咧做白領，做律師嘅。點知兩個啱啱調轉身份，想做社工嘅做咗律師，想做社工嘅就做咗。 想做律師就做咗社工。 社工係啦，咁發覺好唔同喎，但係性格就係條路咁行出嚟咯，都做咗三十幾年啦。你係冇 咁佢哋開唔開心啊？你有冇問過佢哋？ 起初唔開心嘅，但係做下做法，又都 OK 喎。 適應咗。 嗯，我覺得人好得意個，可又或者有啲人咧做咗半世，突然之間想轉咗另一個行業都有。我有個朋友做咗好耐廣告，突然間有一日咧走咗去做嗰啲 housekeeping 嘅，即係酒店嗰啲。哦，即系读嗰啲酒店管理嗰啲，我吓你到而家先嚟转嘅，突然间觉得好似几得意咁样。所以人有时真系好难估计，点样先叫快乐啊？点样先叫适合自己？ 系你哋自己咧，有冇试过工作上面咧？啊，有时有啲工作性质咧，系同你价值观唔一样嘅，或者你自己嘅原则唔一样，要你妥协。你有冇试过咁嘅经历咧？我即刻谂起有一次我听电台，你话喺深圳系咪啊？有一次啊，我聽到真係，我咧就我都眼濕濕。好好啊，我覺得好就係你好清楚自己嘅價值咧，我真係做唔到咧，我繼續唔做咯。 嗯， 係啊。 唔係我有嘅，我有扭曲我自己嘗試去 fit in 嘅，但係嘅就係我覺得嘅就係我起碼要盡一次力。我先至可以同自己好好地交代，我真係唔啱。但係如果我從來冇試過嘅，咁我覺得咁樣就似乎係太過魯莽咯。嚇，即係其實佢俾我嘅要求，我係有嘗試去遷就嘅。但係我都係唔得嘅時候，我呃唔到自己嘅。因為你一路喺台上面度唱歌嘅時候，你一路你都哇好唔舒服啊！ 唔做咗自己 係啦，我唔係我嚟嘅嗰個，咁我就會覺得，如果你俾我揀嘅話，我會寧願唔賺。呢啲錢咯，係啊，即係呢個就係我嘅代價啦。 嗯，咁啊 ，Jeffrey 頭先佢都分享就話啊，有時工作就係同自己個價值觀唔一樣，有時幾黑自己真就發覺自己要妥協咗自己個價值觀啦，自己嘅原則。如果呢個工作本身咧同你嘅價值觀唔一樣咧，都幾辛苦。 係噶，同埋有時如果你自己都唔中意嗰樣嘢，你去。叫人中意好难， 是啊， 我试过做一啲咧，即系清楚就唔好讲啦，做一啲叫做推销或者系宣传一啲嘢啦咁样。咁但系当我觉得呢一样嘢我自己都唔系好中意嘅时候，我点样话俾你？好正啊，好正！你明我讲咩？咁咪明显地，明显地我咪呃紧自己咯。你明唔明？譬如呢一碟嘢唔好食，我好食啊，快食啊，快食啊咁样。咁我咪呃，即系我咪即系呃紧人咯，系咪？ 系。 其实我好辛苦嘅嗰阵时。 系。我突然间都谂起一个咧，我入行嘅时候咧，我系记得我而家谂翻，我都唔开心，同埋好后悔就系咩咧？你知道开镜拜神咧要装香噶嘛？咁我嗰阵时入行咧，我又即系蛇龟，我又唔敢表达自己。咁啊，即系高层摆到支香俾你，吓，即系嗰一下你冇 expect 到，吓，原来系因为我嘅宗教信仰。但系嗰一刻我系屈服咗嘅，即系屈服咗咧，我翻去教会嘅时候，我系咁忏悔啦。 但我觉得你其实有宗教足够，你又可以话咩？我嘅宗教我唔可以。 但系嗰阵时全部同埋啱啱先新人入行，全部人都攞晒支香，你又突咗出嚟咧，就会觉得你系咪乜唔俾面啊？定系想特登想学立鸡群啊咁样？咁但系嗰阵时唔识啊，应付唔到呢个压力，咁最后，但 系 之后咧，之后啲机会咧，我就同自己讲要 say no 啦。 嗯， 咁都算系妥协咗。 马老师咧？ 佢應該最多妥協啦， 表哥，其實我唔係得罪咗你啊！ 鼓掌，鼓掌！ 你攞你本小氣簿出嚟俾我 check 啊！ 我咪可， 大家一家人，唔好咁啦。 佢唔係最多，佢係最容易會妥協。 唔係我好少，真係。 嗱，聽下個人聽下。 我有一次我真係接受唔到份工作咧，就係早幾年，因為有啲朋友知我喺國內識到好多朋友嘅，佢就話：喂，不如你咁啊！幫我哋佢嗰個保險公司做一啲財務啊嗰啲嘢啊，咁又叫我準備啲 proposal 呢樣嗰樣，但我真係唔得，我過唔到嗰啲生活啊。 點解？ 點解你係做呢樣嘢㗎？ 你係呢啲嘢㗎嘛？ 係啊，你 exactly 就係呢種人，幾假都做得過。 你廣告公司咁樣 sell 橋我 OK， 但如果你話攞住份 sell 保單啊， 係啊，即係我哋投資啊，又屋企嗰啲基金啊，我真係唔得。 有咩問題啊？ 唔得 啊！做 sales 咧，有時真係講性格同埋你係咪嗰種人，我都唔得。 sell 橋冇問題，但係 sell 嗰啲 plan 啊，又 A 啊，又 B 啊，咁我真係 咁你自己搞唔清楚啫， 冇興趣啊，冇想冇辦法想。 係興趣定係價值觀先？你講緊係 係啊，定係 兩樣都有，兩樣都有。 你哋冇試過做呢啲啊？嗱，嗰陣時咧有個朋友咧喺一個場合識咗啦，咁啊做算唔算層壓式咧？定係直銷嗰啲嘢咧？即係賣好多直銷嗰啲嘢啦，就不停同我講，不停同我講，你加入我哋啦咁樣。咁我就好似 Sarah 咁啦。如果我試都唔試，咁或者真係啱咧？其實我覺得我好抗拒嘅。好啦，最後咧我聽佢講，我打咗兩個電話啫，我已經。 爭自己爭得好嘅，因為每一個電話，譬如我打俾 Yui 咁啦，最初冇嘢嘅，因為朋友嚟噶嘛。點知講到第三四句，佢知我來意，喂，我唔得閒啦，喂，再傾咁就吸咗線。即係原來 哇，好難受。 你佢有冇要你攞20,000蚊買產品咧？ 差唔多。差唔多， 我有啊，佢 我有試過。 除咗產品之外咧，佢首先要買一本佢嗰啲叫做 manual 啊，即係叫做做呢一行要學啲乜嘢咁樣。嗰本書成好貴噶，唔知200-300蚊定500蚊咁樣。佢話嗱，點解我要你俾錢買？因為我送俾你都冇問題，我送俾你你就唔會睇，你俾咗錢買你就會睇，因為俾咗錢啊嘛，俾咗錢你為咗嗰500蚊你就會睇。 嗰係咪你朋友嚟㗎？ 你呢啲 wording 你依家講得幾好啊！嗱，你頭先嗰啲 wording 我講唔到啊！ 好多謝你啊 ，Michael 大佬， 係啊，有心 感謝，你係做得過㗎 ，Michael 大佬。 嗱，因為呢本書我送俾你冇問題啊，但係。 俾咗你，你 俾咗你， 你就唔睇啊啦！ 更好，你演绎得比 Michael 更好。哎呀，加埋你个样， 买完冇睇过，再打咗两个电话，冇再做，就算咗了咗呢件事。我知道我一世都做唔到呢啲嘢， 我都做唔到。 我同意你讲，我试过有一次又系因为咁样噶啦，系因为有个朋友，佢话俾我听佢有事，我以为嘅就系佢要问我借钱，点不知咧我就上咗佢间公司之后嘅话咧，我就有6个钟头唔走得啦。 哇！ 系啦，咁其实佢就。就係啲層壓式推銷，正如你所講，佢又用少少錢嘅話，就要你唔知介紹幾多個人嘅話咧，佢做你嘅下線，你就成為咗上線。佢同我不斷咁樣解釋呢樣嘢，我話俾佢聽，我係唔會咁樣做嘅，因為我已經唔 buy 你呢一套嘅時候，我係唔會推我嗰啲朋友入局嘅。咁跟住佢就當然係要問，最後尾嘅時候，我當然俾咗少少嘅錢啦。咁跟住咧就係成為咗佢其中嘅一個上線啦。跟住咧，我覺得佢好卑鄙，因為咧佢不斷咁打電話俾我，佢就係暫時嚟講嘅話，你仲未開個單喎。我就話我唔會開單嘅，我俾咗你啲錢嘅話，我當揈咗出去個水嘅啦，我就當我認清咗你呢個朋友啦。 咁你都直接喎、 啊，因為我係好嬲嘅，就係、是、你利用咗我對你嘅信任，同埋我當你係朋友啊。你打俾我嘅時候，我以為你有事啊，但係你竟然叫我上去你間公司度同我講啲咁嘅嘢。咁跟住後屘佢同我講，佢就話佢係算啦，你咪咁樣諗咯。我好記得呢句説話嘅，佢話你而家洗濕咗個頭。你咪冲埋个身咯！ 哇， 佢哋好多呢啲讲法， 你俾佢电话我， 佢哋跟住咧又会同你讲，你知唔知有一个咩叫阿 Peter 仔？你知唔知佢之前搵几多钱？而家搵几多钱？你知唔知佢住边度？你知唔知佢揸咩车？不停攞啲嘢嚟做呢啲咁嘅， 系 又系有咩有等级升嘅嘛？咩蓝钻啊、红钻啊、咩一路上佢个级而家你知唔知佢几多个下线？每日佢坐喺度唔使做，几多人帮佢搵钱？你知 唔知？大佬，你做咗几多年？你留下几多下线？你讲 系啊，嗱，梁咪咪， 呢句话系好好听嘅。不过问题你自己值唔值到嗰碗饭啊？嗱，我唔系话呢一样嘢系一定唔好或者咩，有系做紧嘅，有人揾到钱，我唔识咯，我唔做唔，我做唔嚟咯，我面皮薄咯，系。 但原来背后啲钱系过得差唔多， 全部一样噶， 都听过细， 你都听过系嘛？ 我都仲有啊，你每个月都要攞500蚊买洗头水噶啦，我呢只咪又系差唔多，即 系可以储分添， 系啊，又可以储分， 升级添， 系啊， 你一定我做过。 我系啊， 你一定有做过， 你做唔做 过？所以就系咁样咯。 嗱，连佢都做唔到，你谂下，佢都做唔到。 我哋咁乜嘢意思？ 系啦，佢咁，佢 呢个个性咁配合呢个剧情，点解做到嘅？ 佢嘅性格，佢都做唔到。 最迟早呢行， 佢咁假都做唔到，我哋点做？其实 表哥， 嘥咗你。 唔系，我只不过话你系呢一个嘅商场变色龙啫。你系商场变色龙，你都唔得。咁我哋又点可能咧？系咪？咁我觉得嗰个朋友就唔应该揾我哋呢一。类型嘅人咯，系咪啊？就 系 咁。 诶，唔系，佢梗系揾我哋啦，因为佢觉得艺人识好多，唔系艺人识好多呢个圈嘅人，而呢个圈嘅人好多，佢感觉系比较容易使钱。 唔系，我明，但系我唔系呢种质地啊嘛。 系啊， 唔系有另外嘅一啲质地嘅艺人噶嘛，即系我都系咁样咯，系啊。 系，冇错。 咁啊，不如我哋新聞之前俾個問題，你咪開心嘅問題就係，如果你中咗六合彩，係唔使憂啦，譬如過億啦 ，OK， 你做乜都得嘅，你會點樣用呢一筆錢過你餘下嘅人生呢？ 好，我哋就諗諗， 咁就要俾時間喎。去啊！即係聽緊節目嘅朋友都要諗一 諗。你而家已經 plan 咗啦？ 邊個啊？ 咩啊？ 你个边个 plan 中咗六合彩？ 系啊，中咗六合彩。 哦 ，OK， 可以再谂多少少。 你有 financial freedom， 做乜都得。咁你点样规划你嘅人生？ 好啊， 正 好，大家都可以听紧呢个节目，朋友自己谂下，睇下我哋同唔同啦。好啦，快到11:30，听下风骚快活人啊！先喺11:30新闻报告，翻嚟继续我哋嘅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甘肃临夏州积石山县6.2级浅层地震，至今造成甘肃105人死亡，186人受伤，超过4700多间房屋损毁。另外，青海有11人丧生。地震造成部分乡村道路塌方受阻，部分区域停电，部分村的电话线路故障，经相关部门连夜抢修，已经基本修复。积石山县近日夜晚平均气温在摄氏-15度左右。临夏州副州长说，民众急需棉服、棉被等物资，甘肃省当局及时调动第一批救灾物资运到灾区，保障民众基本生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开展搜救，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尽最大努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甘肃临夏州积石山县发生6.2级地震，处理行政长官陈国基出席行政会议之前，代表特区政府向灾民和他的家属致以慰问。他说特区政府设有赈灾基金，会密切留意情况，尽快联络本地不同的赈灾机构，提供适切援助。陈国基说，地震发生之后，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开展搜救工作，安置受灾群众。陈国基说，现在是冬天，甘肃天气寒冷，救灾工作刻不容缓。如果政府收到机构申请，会尽快同赈灾基金咨询委员会开会处理批核。而本港入境处至今未收到任何在当地的港人求助。位于深水埗的第一个社区客厅推出，项目为期3年，预计为至少500个劏房户提供服务，全年服务共约80,000人次。处理行政长官陈国基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说，希望将来有更多企业或者商人可以协助政府扩展服务，又说他的目标是希望能够做到每一区都有社区客厅。陈国基说，4000多尺的社区客厅可以提供地方给学童做功课和玩，同时有人协助看管。妈妈亦都可以到客厅放松，同其他家长倾偈、煮食。有更多人使用社区客厅，令到劏房变成睡房，对儿童或者父母的心理、社交都有帮助。他又希望透过社区客厅能够吸引更多父母使用，如果他们有其他需要，社工可以提供适切服务或者作出转介。今个月初有越野跑挑战赛跑手被困在沙头角荔枝窝一个智能公厕10分钟，最后由他人打烂厕所外面的紧急开门掣才能够离开。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实政原卓立法会议员田北辰说，政府近年好有心推动智能公厕，但是他很担心当局会做过笼，出现泛智能化，各个部门一窝蜂推动智能化，变成好心做坏事。他建议当局设立独立电话热线处理公厕的问题，认为不能够所有事情由1823热线解决。香港厕所协会前主席洪志权说，智能公厕的出发点是好，但是要有适当管理，例如一些伤残人士公厕，如果使用者有一段时间未离开厕所，有红灯亮起或者发声，令到外面的人可以拍门了解厕所里面的使用者是不是有事。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夜晚清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展望听日再度转冷，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寒冷。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523点，跌105点，总成交金额398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0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75点，跌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78.2跌4.95元，腾讯控股312.2升6毫，盈富基金16.67跌9仙，东方甄选31.2跌8毫，阿里巴巴71.85跌2.5元，比亚迪股份200元跌3元，小米集团16.24升3.4，友邦保险66.4跌6.5元，恒生中国企业56.7跌3.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5，日元143.47，瑞士法郎0.867，加元1.339，人民币7.143，英镑对美元1.266，欧元对美元1.093，澳元对美元0.672，新西兰元对美元0.623。日经平均指数报33116点，系升357点。港金报18815蚊，跌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23.41美元，卖出202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一封同你睇翻出边交通情况，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十西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去到马会大楼。跟住同你睇翻隧道情况，而家三条过海隧道正常畅顺，除咗坚拿道天桥受到意外影响较为车多。路面情况，新界区元朗公路去九龙近富泰村一段车多。跟住同你讲翻啲工展会嘅封路改道措施，为配合喺维园举行嘅工展会，由下午四时至到午夜12点，景隆街以东的洛克道、东角道和百德新街以西的纪利佐治街划为行人专用区，铜锣湾一带会因应人群和交通情况实施封路和改道措施，驾驶人士请避免前往受影响地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葵涌道马家烈桥底去九龙、车公庙路田心村显径、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另外，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如果路边泊咗车，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行人喺车罅走出嚟。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爱丽丝，一个令人希望结识的名字。今日我们有机会遇上，由这一刻开始，我们就从不同角度探索爱丽丝的世界。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彭咏仪、林思敏，爱丽丝看世界。 手术室是病人和死神之间的战场，两位人医立志救急扶危，连场手术为生命带来一线曙光。杨幂、白宇，德医双馨，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半，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1。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Hello， 我 系车淑梅啊。何谓快活人？我谂就系嗰啲想食乜嘢即刻可以食到，想见边个即刻可以见到，想瞓觉即刻可以瞓到。啊，仲有啊，想听边个电台节目即刻记得喺边度可以听得到啊！记住啦，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钟，风骚快活人咁搞笑，我梗系支持啦！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就可以听得到。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树窿树窿，要问阿龙。表哥 表弟表妹你把声变得咁磁性嘅 沙丘之旅 沙丘之旅喂俗语讲就係机会呢係俾一啲准备咗嘅人咁你准备进入彩未呀剛才问你嘅问题就係如果假设你可以进入彩你点样过你嘅余生呢点样使啲钱呢阿小强哥我最尊敬你㗎啦 你讲先小强哥阿强爷强爷你 我有冇諗过呀呢样嘢 有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照顾屋企人啦、 嗯就是。我系你屋企人，你个表哥，我系你表哥。 我知。 我哋算唔算？我哋算唔算系你屋企人？ 算。咁另一部分咧，我又再将佢分一部分，一部分整个慈善基金，慈善基金就去 run 帮一啲人， 然后就去帮啲人啦。 我哋弱小嘅女孩系嘛？ 弱小女孩，我自己亲自帮。 嗰啲佢唔會假 手於人，係啊，嗰啲唔使 弱小嘅女孩， 唔使我基金會 嘅女孩， 係啊，冇錯。 咁另外一半咧，我自己想搞學校啊、嗯，我想教書啊，教 唔好教，你搞得唔好教，知唔知啊？你搞唔好教， 即、okay. 係你起個硬體， 係啦、啊，你俾人哋去教，你唔好自己教，係啦、啊， 千祈 唔係教出嚟嗰一班烏合之眾死得㗎啦， 都 OK 係啊，但係就唔好咯。 即係大致係咁啦，大致係咁，因為我覺得小朋友係需要人哋幫助，係、嗯、啊，咁 樣樣咧。 喂，我有啲諗法係同阿馬老師係一模一樣喎。第一部分，如果我即係哇有一億嘅錢啊，我都係會將一部分咧去。爱嚟做 charity 嘅，之后咧另外一部分咧，我自己如果 charity， 你问我想做咩，我就系想做阿马老师头先讲嘅，就系、是、帮一啲基层小朋友嘅一啲教育上面嘅需要啊。咁、嗯、除咗呢个之外咧，我有两嘢想做嘅，第一样嘢就系一定会同屋企人环游下世界先啦，系啦，即系同我妈咪去旅行啦。第二样嘢咧就系、是。我覺得咧，我身邊嘅朋友咧，即係呢一行啊，即係電影界咧，其實有好多好嘅劇本嘅香港，嗯、但係佢哋成日都因為資金問題咧、嗯，開唔到戲啊，又拍唔到、嗯。我希望即係可以略盡少少嘅資金嘅綿力，可以幫大家實現佢哋嘅電影夢想啦、 嗯。因為阿小羊羊，我可以同你合作喎，既係你嘅屋企人， 你嘅劇本咁有靈魂，一定要啊！我投資落你度啦，馬老師， 你多咩意思啊？ 我腦海即刻諗下啲衰嘅電影。 唔需要服装， 冇服装费，冇服装费，冇服装费， 有服装有大笔， 报警费都冇，买张床搞掂，冇服装费， 所以你唔使担心，可以拍好多套，可以拍。 演员又少喎，系咪先？两个至三个系咪？几容易搞系咪 ？O K 啦，我支持你，我支持你，系啦 ，O K 啊，好啊。我从来冇谂过中个六合彩嘅，系啦，因为其实我自己就冇呢一种咁嘅侥幸嘅心态啊，系啊，因为其实我唔知啊，我因为曾经有时好细个咧，真系睇嗰啲系咪师傅咧，佢话你唔使谂啦，你冇横财命噶， 交俾悭翻去啦， 系啦，佢话你悭。翻啦，我事實上真係嘅，因為其實好多時候咧，大家諗住咧就會一大班人會買嗰啲咩六合彩啊咁樣嘅，我永遠都搭沉船嘅。咁、嗯、所以我就覺得 有咩下次你俾幾個 number 我，你俾曬我唔買嗰啲 number。 冇，係啦。咁我覺得我就係自己衰好啦，即、就、係、是、你唔好拖累人哋嘛。咁所以我係唔會嘅。咁所以即使我唔會做呢一樣嘢嘅話，我就唔會覺得我自己會中六合彩啦。 咁如果唔係中六合彩咧，譬如你 多咗筆錢 之後嘅生活啦，你想做乜都得，你會點樣規劃？你嘅人生咧，啲時間，譬如幾多 percent 嘅時間做啲咩，幾多 percent 時間做啲咩嘢？ 我會做一啲嘢，我會繼續做嘢嘅，我一定唔會退休。咁、但係我就會係做一啲自己喜歡嘅嘢嘅，就係、是、我中意，可能真係會開一間 coffee shop， 係、啦。 好似一個解憂雜貨店咁樣，啲人就可以嚟去食一啲好食嘅嘢，飲一啲好舒服嘅嘢。我覺得其實飲食大家傾偈，去幫一啲可能係有需要人哋聽佢嘅心聲嘅一啲人，佢哋可以嚟到呢一度嘅話，可以得到照顧咯。 嗯，即係唔係純粹一間咖啡店，亦都有 唔 係 純粹一間咖啡店，係啦，冇錯。 其實我覺得開一啲 Mayfield 去咯， 一齊去， 因為我係想做一啲 healing 嘅嘢，係啊，我覺得我自己有呢一樣嘢嘅，係啦，即係我可以令到人哋會感覺舒服嘅，當然亦都會令到人哋感覺唔舒服啦。 我一個例子啦， 係好舒服嗰只。 我覺得開一啲鋪頭其實都係一個退休嘅好嘅諗法，但當然啦，你會話開鋪都要錢咁樣嚇，咁亦都睇翻你自己有幾多嘅資金啦。如果好似先啊中六合彩咁梗係好啦，但如果冇中六合彩嘅，都係開啲。我見到有一日喺街上見到一個好細嘅嗰啲咧，好舊嗰啲士多咧，有個汽水櫃啊，有啲少少嗰啲餅啊糖啊， 有隻貓啊， 係有隻貓。咁有個伯坐喺度同佢朋友傾偈，咁就一日噶啦。我見到佢係啊，佢坐有生意有生意，冇生意咁咪當坐喺度傾偈咯。 其實嗰樣嘢好緊要㗎。係 啊，咁就好多啲街坊咧，自然會喺度聚腳啊，坐埋喺面前傾偈啊， 冇錯， 咁樣咯。我覺得都幾開心啊。 咁你嘅生活咧，成日諗住 誒，如果有冇錢咪或者可能做下呢啲咯，即係比較街坊啲或者。即係啲容易做到嘅嘢咯。如果有真係一嚿錢咧，我好想開個農場噶。其實我睇戲咧，好羨慕人哋嗰啲農場嘅生活噶。得閒咧，攋只馬出嚟騎下，跟住咧就有啲 有啊，呢度有啊， 表哥。 跟住咧，又朝頭早又喂下啲羊啊， 都有 嘅。我好中意，係啊，我好中意大即。動物啊，大自然啊，嗰啲環境咯。 下一個講豬嘅又有啊， 都有。 我姓豬啊，有豬肉啊。 呢個真 係，呢個農場嚟嘅，農場嚟 嘅咩？係㗎啦，你咪好開心啊！ 好開心啊！ 使錢。 風騷農場呢度係。 佢係馬騮啊！ 馬騮喎，成間動物園。 咁你咧 ，Dr. Matthew？ 我已經諗定咗啦，我三分一嘅時間咧，就係做咩咧？就係做啲自己歡喜嘅嘢，譬如去旅行啦。三分一時間咧，係做。嗰啲咧係 for personal growth 嘅，好想學嘢噶，因為工作本身有啲都係局限咗你某一方面，但係好多嘢咧想了解多啲啊，想學多啲嘢，譬如學點樣睇星座啦、天空啦、太空啦嗰啲，手作仔都中意嘅。第三樣時間就好似一樣咧，係做義工咯，幫有需要嘅。我覺得如果人生嘅時間就係一年得四季嘅啫嘛。啲大部分時間就分咗三個地方分翻去，開心嘅嘢去旅行，食啲開心嘅嘢，同啲朋友見面。三分一時間咧就係學啲自己平時冇機會接觸嘅，有 personal growth 嘅，而最後咧就係幫人，唔係純粹自己嘅。咁心理學咧有講嘅，其實咧人嘅生活咧有三類，一個就係 good， 你叫咩 ？pleasant life， 做啲嘢咧係歡喜嘅。第二種嘅生活咧叫 good life， 係揾到自己嘅強項。去發揮出嚟，而第三咧叫 meaningful life 係 有意思嘅， 唔係純粹為自己嘅，咁你人生咧就更加圓滿啦。 好嘢！ 我覺得我頭先諗嗰樣嘢係結合咗三樣嘢， 係咪啊？都有喎， 係啊，係啊， 佢個個都有講法，覺得係有幫人咯，唔係純粹為自己咯，有興趣咯，去旅行咯，自己有成長咯， 係。 咁我想問嗱，先阿 Jeffrey 都問一個問題喎，就係你係佢，雖然我哋唔可以代佢決定啦，你如果係咁嘅處境咧，你傾向會繼續做一份你自己唔中意嘅工啊，做多幾年，定係話你有其他選擇咧？ 一定唔會即 quit。 即 quit 係啦，做一啲自己中意做嘅嘢，係啊，冇乜嘢緊要得過自己開心，因為你開心嘅話，你就會身體健康。但如果你唔開心嘅話咧，係會成個 狀態 係啊，個狀態係唔好嘅。 係 啊， 我成日覺得你。做嗰份工開心咧，你出嚟嗰個成效都會好啲、 一定嘅，係啊，係啊， 會豐沛啲咯。 係係，我覺得佢可以考慮，如果真係唔中意份工咧，就 quit 咗先。但係佢又驚退休門咧，咁就做一個咧，可能一路做住少少 part time 工作，一路就退休咁樣，係咪啊？一個比較保險啲啊，即係唔好一退曬，一退曬，好多人係唔適應嘅，即係由好忙好忙到突然間坐喺度唔知做咩， 好大嘅落差。 嗰種落差大咧，就可能會唔適應咯。對於忙碌，譬如馬老師嗰啲係咪啊？日理萬机你佢突然间坐喺度唔喐咧，佢个肚腩会更加快咁样，可能又增长更加快。 你有咩想讲啊，小强哥？ 小强哥 还自己个公道，要还自己个公道。 快啲为自己。 其实我又中意做嘢，又中意懒嘅。 我真係咁。 即係你懶底嚟嘅。 係 啊，但我做嘢就起嚇嚇咁樣，或者又慳慢。 咁、 哦、 我又唔 講。 你做咩會做起嚇嚇啊？ 做乜嘢 咧？你做緊咩？ 我冇見過。 係啦，我哋你做節目從來冇起嚇嚇。 我識你咁耐都冇見過你起 嚇嚇。咁你做乜嘢會起嚇嚇？係 啊， 喺 咩 情況？喺咩環境啊？ 佢跑 過 咪起嚇嚇？ 佢都冇跑嘅。你佢你幾見佢走啊？ 係啊，佢行快啲，佢話佢自己跑緊嘅啦。 表哥， 你 可唔可以帮 我赶佢走？ 系啊， 乌龟跑，乌龟跑到最快都系乌龟嚟嘅啫。 但佢已经跑紧啦， 系啊， 跑嚟咯，跑嚟。 咁样，我想问阿 Jeffrey 有另一个问题，话就系佢担心如果退休之后咧，哎呀，点样晚年嘅生活咧冇咁闷啊，冇咁唔开心啊，有咩办法咧？咁啊，杨洋咪有个心理学研究系哈佛做嘅， 系啊， 嗱，好耐嘅 咯， 仲 系啊，嗱，曾经咧有个 research 有个研究咧，就系话追溯到1938年开始啊，咁当时咧就有班心理学家咧揾咗260多个嘅哈佛嘅大学生咧，就诶佢话包埋呢个当时嘅总统啊肯尼迪啊，系啦嘅 Kennedy 啊嘅健康状况啦，后来咧又揾埋400多名嘅波士顿嘅城市嘅男居民咧参与呢个研究嘅，咁咧佢就话啦，呢一个研究咧唔系一个短暂嘅研究嚟嘅，系一个横跨都几长时间嘅研究，咁啊发现咧到而家咧仲有60多个人咧仲在生啦，而且好多人咧都过咗90多岁嘅，咁喺呢一个 research 上面得出嚟咧，佢哋就发觉啦，原来佢哋嘅健康轨迹同埋生活状况面分析啦，包括佢哋嘅事业啦，佢哋婚姻嘅成功或者失败啦，咁佢哋咧就都会睇埋佢哋嘅医疗记录啊，同埋面对面嘅一啲 interview 啦，就发觉咧点样先至令到人真正愉快咧？嗱，可能好多人都会觉得系金钱啊，你嘅名誉啊，你嘅 reputation 咧，但系佢就话唔系。大家估下系乜嘢嘢令到一个人真正愉快呢？ 我头先听到你讲，所以知 友情啊，都系友情结友情系其中一个，即系其中一个 爱情， 爱情都系嘅，就系人际关系啦。原来一个人愉唔愉快呢，就系睇下你究竟同身边嘅人啊，你嘅伴侣啊 相处得好唔好， 相处得好唔好？因为有效嘅人际关系咧，可以令到我哋大脑啦同埋身体机能衰退嘅速度咧系会减慢嘅。咁所以佢就话最后呢个研究结果就系、是、比我哋一般嘅社经地位啊，我哋嘅智商啊，我哋嘅基因咧系嚟得重要嘅。 唔系打牌咩？我觉得咩？ 打麻将 嗰阵时你话打牌都可以噶嘛？因为其实唔系赌钱个问题，而系话你不停要谂啊，系咪思考？ 你打牌嘅时候都有你嘅朋友， 咁啊系，咁啊系。 手眼協調啊，記憶力啊等等。咁咧有另一個研究咧，好出名嘅，係研究啲修女。有一期時代雜誌咧，以呢個研究嚟做封面，係分享呢個研究嘅。咁咩就係話有一間修院咧，啲修女係特別長壽，閒閒地80多、90多歲。咁佢發現做咗成10多年嘅追蹤研究，你會發現咁長壽嘅修女背後啲咩秘密咧？又開心喎、啊！嗱、記住、啊。宗教啦，仲有咧 帮人， 帮人啦、啊。但系咧，我哋住喺山里边咧，好少出去噶。但系咧，见到佢哋又开心又长寿， 系咪嗰环境啊？ 耕种，佢发现 互相一班人，第一互相扶持， 互相扶持啦。同埋咧，发现咧，所有修女咧好长寿咧，其中一个秘密咧就系佢哋真系成日笑啊。 哦， 佢有发觉咧，原来啲修女呢个研究咧系好认真、好严谨啊。追溯翻去，譬如睇翻啲 genes 啊，同佢做啲认知测验啊。睇翻佢幾十年前入修院嘅時候咧，佢宣誓佢寫過嘅嘢啊，佢嘅 diary 啊，佢同埋睇埋啲相，佢笑幾多，越笑得多咧，睇到佢個人唔係好開朗。佢發現咧，所有越長壽嘅修女咧，佢係越開心嘅。越嚟多啲正面嘅情緒咧，係越開心。但係最奇怪、最震撼嘅研究發現咩咧？有啲修女唔介意就係、是、我死咗之後咧，我將個腦出嚟咧，俾你做研究。咁啲科學家發現點解咁奇怪嘅？呢啲修女咧個腦咧。你明明是有认知障碍症的，但是生前呢没有任何认知障碍症， 即是没有影响到。 是啊，他访问返啲新，即仲系新闻嘅时候呢，我想问啊，过咗身嘅修女呢，佢平时点样生活 㗎？正常人咁 喎。正常人咁样㗎喎、但是最奇怪佢又讲得好喎，所以话佢晚年嘅时候呢，年纪大呢，机器坏，只脚喐唔到啦。但是不紧要，佢只脚喐唔到，佢每日呢只手喐到嘛。佢每日係好有生命力，好有生命力，得閒即下冷衫，得閒打下搏繩，每日係若無其事，好健康咁嘅生活。咁結果佢明明有認知障礙症咧，佢嗰啲 symptoms 咧都冇呈現出嚟喎。 哇！ 咁呢個就哇好大嘅發現啊！原來我哋嘅心境都好緊要嘅。 哦，咁風騷化人一定好長。 冇錯啦，我哋嘅聽眾又好，主持又好，一定係長壽。冇錯，耶！咁啊，要長壽咧，我想話咧，我今朝睇咗一個好搞笑嘅一個 Facebook 有個 post 喎，佢話咧有錢嘅人咧，佢點樣養生咧？ 用物質好嘅嘢咯， 唔係喎，係好嘅嘢，但係一定貴嘅嘢咧？ 唔 一定係 簡單嘅嘢， 係啊，越簡單嘅，譬如係啦，食蔬菜啦，好簡單嘅嘢就養生。 呢啲先貴啊！ 係咪啊？ 你買條海魚係咪會貴過你？係咪？係 係係，靚魚係。 因為真係好貴啊！ 係 啊， 整啲精緻啲係貴嘅。咁佢話個 post 係搞笑嘅啫。佢話咧，有錢人食蔬菜就叫養生，窮嘅人食蔬菜就叫做寒酸。 多撈都係咁㗎啦， 梗係唔贊成啦。不過我想講咧，就係中國人咧，好着重養生嘅。咁我成日都期待咧，就係呢個節目咧長做長有。雖然小咪咪成日笑我話，你唔好成日話由細都睇我大啦。但係的而且確我聽咗三廿年，我希望想繼續。 夠啦， 仲有嗰個都係，嗰個都係你好正。 我想講咧，就係話咧，呢個節目咧，希望長做長有。你哋慢慢咧成為一個老友記，希望嘅節目咧。都是十点钟至到一点钟啦，但系开工嘅时间咧提咗一个钟，点解啊？我希望你哋咧好似呢一首歌一样，翻工之前同埋你啲听众一齐老友记喺公园度做新运， 哇！好，送俾大家 嘅歌歌， 师傅教落，好啦，下个礼拜再见， 多 谢， 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 讲质素唔系靠啤酒肚，晨运下不分老，恋爱早操。晨运有好早到，齐练舞讲招数，同道气氛好，刀剑一起舞。在这挤逼小岛，一千尺漫长路，做到猛辛苦奔波确系粗。在每一天朝早跑发五十零步，流下汗满是皱，从内心数。蝴蝶脚霹雳舞，随便你编一套，神韵下花色多多够风骚。人健壮讲质素，唔练下更衰老，宁愿瞓早啲听朝早啲。 损晒噶 哦，头先佢爬马骝架，唔小心跌亲啫。 你冇睇住佢嘅咩？ 小朋友整损下啫嘛，使唔使咁紧张？ 好多细菌噶。 听实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微电康康大城市小故事》，妈妈紧张小朋友系好正常嘅。 喂 AI， 播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的，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的电台节目啊。 好的，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阮仲阳主持的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是听风骚快活人的。 风骚快活人是一个有资讯、有娱乐的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好啦，快到中午十二点钟，一翻嚟咧，会有新嘅环节叫做西班牙牙学语嘅。咁啊，顾名思义就系咁，大家一齐研究下西班牙话系点样讲嘅咧。咁啊，梗系唔系我哋教啦，有个阿 Sir 一齐嚟教，一齐嚟学咯。好，先咧十二点新闻报告，翻嚟继续，唔好行开啦。 我系方力申，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老豆咧细细个就同我讲噶啦，出街咧唔使谂啦，伸手想接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咧食饭咧净系睇左边啲嘢食，唔使睇右边个价钱，咁就最 happy 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咩呀？ 西班牙牙学语。 西班牙牙学语正式上堂。 哇，好开心啊。 欢迎我哋西班牙牙学语老师 Billy Sir。 Billy Sir。Hola, hola, hola。哎 ，Billy Sir， 首先咧，同你讲声唔好意思，因为我哋有一个咧语言天分好贫乏嗰个咧，佢今日咧系走堂嘅， 系啊， 系啦，佢旷课， 但系唔使担心啊，佢交我学费噶啦， 我哋唔会理， 同埋下个礼拜俾多啲功课， 唔好俾佢，唔好俾翻佢， 块面好长嘅，我叫西班牙，唔系西班牙， 好呢一个嘉宾咧 ，Billy Sir 咧，同我都好有渊源嘅，因为我嗰阵时喺中文大学度学西班牙文咧，佢就系隔篱班嘅老师。咁而家我学紧西班牙文嗰间学校咧，佢都系其中一位嘅同事，但系我都好遗憾冇得跟佢学西班牙文 啦。 系啦，佢就系边位咧？就系、是、听住啦，香港唯一获国际西班牙文教学质素认证嘅西班牙语文学校 Spanish World Hong Kong 嘅总监 director， 加上系前中文大学、城市大学、理工大学嘅西班牙语讲师 Billy Sir。 哇， 好 想 呀！ 好劲啊！ 但系佢啲广东话都好劲， 你啲广东话系咯，好流利喎、 啊。要介绍下自己先系啊。 香港人咁会讲广东话啦， 系 啊。咁因为我哋屋企系香港人，咁我就 感觉上唔好意思啊。我觉得咧就系话讲西班牙嘅，好可能你学嘅时候嘅话就用英文，跟住就再学呢个西班牙话。但系好少嘅就系我会见到嘅就系流利嘅广东话 ，and then 跟住西班牙话咁样咯。所以我想问一问你， 我啲广东话 你个来头 好人嘅。 我哋以前因为喺嗰啲就系讲西班牙话嘅地方度生活咗好长时间， 系啦系啦，我哋屋企移民咗去危地马拉。 移民嗰时候你几多岁啊 ，Billy Sir？ 我嗰阵时四岁， 四岁。喂，有啲人话咧，去咗个地方之后咧，慢慢因为你不停讲嗰度语言咧，反而会唔记得自己本来讲开嘅。 会唔会？ 诶，你又唔会？睇你讲 广东话。咁呢个我谂要多谢屋企啦吓。咁我哋屋企就日日都会讲中文。 哦，即系翻到屋企就讲翻呢一个我哋而家嘅。咁但系翻学啊，同老师啊、同学啊、其他人就完全。 我啲就完全西班牙文嘅， 哦，但系你四岁学去到嘅时候学咧难唔难学？四岁难话大唔大话细唔细？嗰阵时候学一个外国语言难唔难啊？ 容易 小朋友应该好啲嘅， 其实冇谂过难唔难嘅，你净系觉得要同人沟通， 系啊，逼住。 咁我其实我仲记得我第一句西班牙文，因为嗰阵时屋企系有啲工人嘅，咁我就其实系跟啲工人开始学嘅。 有钱仔， 你系咯，富二代嚟喎，你系。 唔系， 第一句系讲咩？ 吓，波嚟噶嘛？ 唔系，其实 水俾我饮。 其实系嗌个工人个名嘅，咁佢叫做 Maria，Maria，Maria。 咁你照好姨姐，你嗌个名就， 其实吓，即系因为我哋要嗌正个名咯，因为有一个叫做 Maria， 一个叫做 Martina。 哦 ，Martina， 你嗌得唔好就第二个人嚟咗噶啦， 咁冇问题， 就两个一齐 serve 啦。 我哋都有一个马癫娜，我个马癫娜 喺度， 今日马癫娜喺度， 马癫娜都系姓马。 爸爸妈妈移民过去嘅时候，佢哋都系由零学起啊。 系啊，佢哋唔识噶。 哇，咁佢真系好 咁，佢哋系我谂佢哋用过我咯。我其实就冇嘅，系即系有少少系顺其自然咁。 系噶， 不过佢哋就真系要即系慢慢追上咯，即系要即系。同啲人日日溝通啊嗰啲，咁佢哋就其實係冇去過啲咩地方學嘅， 冇任何根基， 係啦，全部都係叫做street Spanish。 哦， 不過咧， 街頭 啊 ，Billy Sir 你都難嘅，因為咧你入學校咧 surround 你全部你身邊嘅都係一啲講西班牙話嘅同學仔，咁大家會好似睇異形咁望住你喎。呢個 我諗細個嗰陣時就唔會嘅，可能有我唔知啊。 起碼你 feel 唔到 ，feel 唔到 ，feel 唔到。 態度好好。其實我想問咧，其實西班牙話咧，你而家係教人啦，係咪？咁難唔難學嘅咧？我自己感覺上啊，我覺得係好難學。 我都覺得 係。我成日會覺得嘅就係你需要啲條件嘅，例如即係用卷唔到嚟嗰啲，嗰啲咧係啦，即係佢呢啲咧，係咪講唔到呢一世都講唔到西班牙話㗎？ 卷到你喎， 佢卷到咯，就我唔係 咪啊？佢意思即係係咪 可以分享下？我學咗應該都斷斷續續啦，五六年啦，係卷唔到你 喎。係咪需要？係咪真係一定需要？ 卷唔到係咪就係 其實唔需要卷你嘅，唔需要卷你。係 唔需要？ 係有譬如Costa Rica 哥斯達黎加嗰啲人，其實佢哋講嗰個 R 都係。好似英文咁，即係我話 短少少嘅啫。 佢話 Costa Rica， 不過係講緊西班牙。 Costa Rica， 話你仲正過佢，你仲正過佢哋。 但咁即如果係嘅話，都係 OK 嘅，即係唔係一定 要卷。即係總之明白 其實西班牙文有個好處咧，就係佢嗰啲音咧係定咗嘅，即係唔同英文啊。英文咧，你有啲字你可能咁樣讀有一個音，咁樣讀又另一個音咁啊。西班牙文全部都係一個音就係一個音噶啦。咁所以咧就依樣嘢係可以解決好多人擔心即係 phonics 嗰個問題。 嗱，英文咧我哋由24個字母學起啊。西班牙話咧有冇即係一啲 basic 嘅 字母 或者係啲 phonics？ 其實西班牙文有27個嘅。 27個字母， 咁佢其實就多咗一個音嘅，即係英文就冇嘅音嚇，咁呢個就係 車係咪車？ 唔係車， 哦地佬， 俾我諗下先， 有冇學過？唔係，俾啲 tips。N 嘢 啊，系啦系啦，啱啦，N 嘢 ，N 嘢 ，N 嘢， 呢个 N 嘢其实好重要噶，因为我哋见过好多西班牙文嘅嘢咧，我哋为咗读唔到个 N 嘢咧，就将佢变咗第二个名咁啊。 哦， 譬如你去个酒吧度啊，叫嗰个咩菠萝饮品咧，嗰个叫做咩 ？Pina Colada， 讲多次 系咪嗰个 Pina Colada 啊？系啦 ，Pina。 Pina Colada， Pina Colada， 系啦系啦，要做埋嗰个样嘅 Pina， 做埋个 可以讲啊。佢讲呢个字母咧 N， 呢个字母 N 啦，但系佢上面有条蛇仔纹 嘅。系啊，通常我见到有啲系咁样嘅，系啊，上面有。 咁呢个就系西班牙文嘅最特色嗰个系啦，个 Pina。 哦， 吓咁譬如 仲有呢个之外咧， 仲有呢个就譬如。人哋而家生日會成日中意打嗰個嗰啲嗰公仔咧，叫做 Pinata， 嗰個好危險，係咩？佢會搏到啲細路，因為佢 糖啊走曬出嚟， 係啦係啦係啦， 搏完之後嗰啲糖散到周圍都係。 Pinata，Pinata。 咁即係係咪要學曬呢27個練熟咗就理論上可以比較容易講到？ 我哋拼嚟拼去就 係啦，係啊，嗱，不過個好處就係 唔知佢係咩字，係 啦， 係咪嗰只 嘢 嘅 問題？因為有好多語言咧，佢啲音其實好似嘅，即係譬如英文啦。 哦 ，Billy Sir， 其實我想問啦，你之後嘅話，你覺得喺學識呢個西班牙話咧，應用上面嘅話有啲咩好處啊？譬如可能你去旅行啊，會唔會其實好多國家其實都係可以用到嘅？ 其實如果你講美洲，即係由美國一路數落去，除咗巴西，其實個個國家都係會講西班牙文嘅。咁其實嗰度啲人可能係識講西班牙文，唔識講英文嘅。咁所以同埋如果你識講西班牙文咧，就有少少似譬如你去譬如去大陸有啲鄉下咁，你識講佢哋啲地道嗰啲話咧，人哋就即刻睇啦，親切啲，當你自己人咁樣。咁有時譬如你去買嘢食啊，定你做啲乜嘢咁，人哋都會 起碼唔會掠你先啊。 係啦，會掠你對你好啲，係啦。咁即係都會有呢啲效果嘅。 哦，我唔知啱啊 ，Billy Sir 有咩 correct 我如果錯，我如果仲冇即係我冇記錯啊，如果個 fact 係冇改嘅話咧。西班牙文應該是第一母語first language， 個 mother language， 第二大嘅語言，僅次於普通話。 系嘛？系啊，我读大学嘅时候就系咁。 仲犀利过英文系嘛？即系其实 如果 你 系 啊， 如果第一语言系啊，其实英文咧，全世界都。個個人都話，個個人都話識講，因為佢係點樣講兩個字都已經叫做講英文啦。嚇、不過你話講流利嘅嚇，咁、我諗如果英文嚟講，英文好似係排緊第三定第四嘅，唔止嘅，可能再後啲嘅。不過就嚇、如果講母語就西班牙文咯。咁、不過如果你話用嘅咧，全世界應該係排緊第四嘅。係啦，咁你哋可以估下，第一就係、都係普通話。 普通話啦， 係啦， 都係普通話。 係啊，因為係啊，即係我哋中 人口 係 啊， 犀利 犀利 世界。 明白。 跟住第二係 英文。 我估 英文。 第二是英文啊， 英文啦， 系 啊， 哦， 咁人人都话识讲英文，咁 因为 thank you 都系啦 ，OK 咯， 系啊， 系啊， 系 啊， 咁都要俾翻，系啦，都要俾翻第二位佢噶啦，吓，咁跟住第三，你哋可以估下啦， 系咪就已经到西班牙话啦？ 西班牙文系第四， 第四，法文 第四啊？ 法文应该排紧第六度， 普通话文 ，Indian 唔会啦，系嘛？ 唔系啊， Indian 係啦係啦， 印度 其實又係人頭嘅呢、這個，因為 哦， 因 為人多， 有關係，人多係係，即係 population 人口取勝啊嘛， 係喎、 咁但係就唔能夠話普及咯，咪話，因為佢都係佢主要佢嘅人講翻啫， 係啦， 普及就可能都係英文多啲嘅， 係啦，所以如果你話即係人哋用嗰啲就即係。最多啊，譬如講 social media 嗰啲咧，其實最多就係英文同西班牙文咯。 OK， 咁啊，俾心機學啦， 俾心機 學， 俾心機 學。我好擔心，我成日都覺得好難嘅，應該會。 嗱，我依個過來人啦，我就覺得易學，但係佢入邊啲 grammars 啊，或者啲 tense， 尤其係好多時態語啊，就真係好難。 例如咧咩時態語啊？ 即係譬如嗱，英文咪分過去式啊、現在式啊嗰啲。 Past、present， 佢現在式都已經再分，過去式都已經再分兩個啊，係咪啊？ 係啊係啊。 點解會過去式分兩個嘅？過去就過去咯，係 過去就過去。 有一啲過去嘅習慣啊，同埋過去一啲 specific time 啊，總之，哎我都唔好。即係教翻俾 你聽。 其實你話複雜，其實你都已經知道曬啦。所以其實唔係難，係複雜啫。 應該過去分邊兩個？ 你都已經講得出話係有分嘅嚇。嗱，咁其實同英文嘅分別就係英文好似冇分嘅嚇，其實有分嘅嚇。不過就佢冇咁明顯。咁西班牙文咧，其實佢分得明顯啲嚇。咁如果你問我，哇，咁點樣可以學到呢啲？咁其實我哋中文都有嘅，嚇頭先話有兩個過去嚇，咁其實我哋過去係有分好多種嘅，嚇咁頭先兩個啦嚇，一個就係琴日嘅過去 嘅事， 係 啊， 另外一個就係以前嘅過 去。哦，咁啊明啦， 即 係 近啲嘅過去定係遠啲嘅過去？ 係啦， 以前咧即係冇 specific 講邊日嘅。 係啦，你有冇學過西班牙文嘅？ 我冇啊，但係你啱 有啲 得啦，你已經跳咗好多級啦， 你啱 教得好嘛？ 即 係琴日就一個 specific day， 即係琴日啦。 琴日啊，上個禮拜啊，舊年啊，另外一個就細個以前細個啊， 即係阿爺話當年嗰啲就用呢一個啦。 當年啦，係啦， 唔知幾時，總之嘅就係 咁。 係 啦，其實 係 咁樣分咯。 哦， 咁其實我哋中文都係啊，琴日或者以前。以前就係 January 咁講啊嘛，普及咁講， 係啦。 再想問一問嘅就係 Billy Sir 有冇分嘅就係話男女佢哋有講嘅嘢又會唔同咧？因為其實如果你譬如可能係韓文或者點樣嘅話，男女又會唔同咧？有敬語啦 ，Spanish 有冇噶？ 有 都有嘅， 咁咪好煩咯。我如果聽你咁講，男女有同有敬語， 煩係煩，不過唔係難嘅。 嗯， 煩 開始難 嗱 ，OK 嗱，我考下你啊 ，Brian。 哇，好驚啊！我冇準備噶， 我嗱佢應該識嘅嗱，呢啲我哋當係魔術咁 啊。 好，我問你，呢個係男定女？ 哦，個電話啊 ，Billy Sir 指住個電話 係男 masculino masculino OK OK 係 點解電話又分男女嘅？ 唔好講住， 好唔講住？ 咁啊，個麥咧，個麥係男定女？ 哇，麥我唔係好記得，但我估係男，我記得好似係男。 OK 好，咁張台咧， 台係女仔。 啊，咁張凳咧？ 張凳係都係女仔， 都係女仔。你唔使 check 一 check 下張凳。 你兩個喺度做乜？係 啊，我完全唔使啊，我完全唔使啊，我係玩 black magic 啊。 你問梁繼昌係男仔，你例如女仔，我就明啫。 張台都有分男女 ，OK？ 點解 嘅？ 係 啊，嗱，開唔開股？ 嚇，開股 嚇，玩緊乜嘢？ 咁不如 我講你，因為電話呢個字咧叫 telephone， 咁咧佢係 O 收尾嘅 ，telephone N O 收尾嘅。咁逢親個 noun 咧個名詞係 O 收尾咧， 就是、 八成以上咧，我都系话系男性嘅。 但分离系咩意思咧？将个死物分离男女有咩意思？ 嗱，咁即系呢个佢哋嘅文化，佢哋嘅 language 咯。咁之后讲埋啦，个台面叫 Mesa、A 收尾嘅。咁、如果啲物件系 A 收尾咧，又系大部分嘅名词咧，都系女仔、女性咯，代表。 哦。 所以我觉得初学者第一样嘢难就系你要将嗰啲名词，你要识得知道佢系男定系女。但系 Billy 可唔可以开股 Billy Sir？Microphone 是吗？是吗？ 是啊，是啊。 是男定女啊？个英个西班牙文是 什么 ？Spanish 是 microphone。 哦 ，microphone 是 因为男同女的发音是不同，是吗？ 个 O 音咯，即系咁样讲啦，系 Mario 同 Maria。你知 Mario 是男的，点解咧 ？Mario 个 O 收 尾 ，Antonio 同 Antonia。咁其实都有分噶啦，吓咁 Anna 好彩冇男啊。 嗯。 這個就很奇怪、啊、 很複雜、啊、我覺得突然 第一件事很複雜但是慣了就 get used to 了 你一知道了這個 concept 你就不用再擔心了你只是需要跟一些 rules 了、rules 就是說我們的形容詞就是 adjective 就要跟回個 noun 的、譬如如果白色的桌子、白色是什麼 Brian? Blanco Blanco 是的、如果桌子是 Mesa 就跟回去 就 Blanca Mesa Blanca加唔係 blanco 啦， 就唔係 blanco mesa， 因為 O 要對翻 O A 要對翻 A， 所以就 blanco 係白色啦。但我哋因為 mesa 係 A 收尾嘛，所以就要由 blanco 變咗做 blanca mesa 咁樣啦。 blanco 啊 ，blanco 啊，係啊，記住啊 ，blanco 啊， 好似唔 係 好明 白。 如果你明 白，喂，馬超啊，你得唔得？學唔學到先嗱？而家啦， 梗係學 同阿 Billy Sir 講聲拜拜先啊！多謝 Billy Sir， 因為我哋咧要。响钟啦，落堂啦，咁我而家阿插班生，你我都唔知，我唔知你系旁听定插班定系走堂。 我冇嘢记得噶，你明唔明？有边个有 blanco？blanco 白色嘛 ，blanco 系啊，好似好复杂系咪？因为又分男性啊、女性啊，记唔记得嗱？问翻你啊 ，telephone 即系佢话电话都 有 分 男女， 其实 O 同埋 A 解要咁咧？嗬， 系我真系唔知。 唔紧要啦，我哋今日第一堂啫。系啦，慢慢嚟啦。 O K， 好的，好， 多谢 Billy Sir， 我哋下次再见， 老师， 下个礼拜见。 哦，有晚，好好月光，我一个人行过墨西哥一间古老大屋度，忽然间听到一个墨西哥女仔唱啦啦啦。 You better come home, Speedy Gonzales. Oh, where home ever you roam. Stop all of your drinking. Oh, where the fools in them flow. Come home to your adobe. And start them out of the wall. The roof is licking like a strainer. Follow the roaches in the hall. Speedy Gonzales. 唔得啊！我要去街市帮我妈妈买辣椒同埋嗰啲胡椒粉啊！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 ！Your lord is gonna have a party, and we're running out of coke. The enchiladas in the icebox, and the television's broke.Don't bring your business back here. Speedy Gonzales, why don't you come home? Speedy Gonzales, why don't you leave me all alone? 我唔嚟得及啊，我要去酒吧饮酒，有嘢送噶。嗱。 大过年，家人大过天。 我是音乐情人郑子成，趁住冬至我想多谢一下我的太太，因为她周不时都会为我准备惊喜，费尽心思约埋一班朋友陪我度过不同的纪念日。不过我最开心的是，无论什么日子都好，她都一定会在我身边陪我创造不同的回忆。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家庭幸福团圆。 我是梁继昌，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不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㗎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功德无量。 好啦，快到十二点半上完堂之后呢，我哋返嚟听新闻报告，跟住就係今日嘅片段人间，千祈唔好行开，而家先听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甘肃临夏州积石山县6.2级浅层地震，至今造成甘肃105人死亡，186人受伤，超过4700多间房屋损毁。另外，青海有11人丧生。地震造成部分乡村道路塌方受阻，部分区域停电，部分村的电话线路故障，经相关部门连夜抢修，已经基本修复。积石山县近日夜晚平均气温在摄氏-15度左右。临夏州副州长说，民众急需要棉服、棉被等物资，甘肃省当局及时调动第一批救灾物资运往灾区，保障民众基本生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开展搜救，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尽最大努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翻嚟本港，三隧实施分时段收费。昨日上昼大约10点至11点，西隧有部分收费一度出错。处理行政长官陈国基话，当局即时调查之后，初步怀疑有人干预相关电脑系统，令到收费出错，已经请警方主动介入调查。陈国基强调，今次事件不涉及电脑出错，而是人为。如果警方调查之后发现有人蓄意破坏，想制造事端，就属于违法，会被检控和严惩。他又说，事件中有原本正常运作的收费表出现人为错误，被更换了旧有收费表的收费，导致收多了款项，期间有大约4700架次的车辆受影响，系统现在已经回复正常，所有退款安排已经做妥。今个月初，有越野跑挑战赛跑手被困在沙头角荔枝窝一个智能公厕10分钟，最后由其他人打烂厕所外面紧急开门掣才能够离开。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实政原卓立法会议员田北辰说，政府近年好有心推动智能公厕，但是他很担心当局会做过笼，出现泛智能化，各个部门一窝蜂推动智能化，变成好心做坏事。他建议当局设立独立电话热线处理公厕的问题，认为不能够所有事情由1823热线解决。香港厕所协会前主席洪志权说，智能公厕出发点是好，但是要有适当管理，例如一些伤残人士公厕，如果使用者有一段时间未离开厕所，有红灯亮起或者发声，令到外面的人可以拍门了解厕所里面的使用者是不是有事。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展望明日再度转冷，随后几日和圣诞节早晚持续寒冷，天气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527点，跌101点，总成交金额419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0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75点，跌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78.1跌5.05元，腾讯控股312元升4毫，盈富基金16.67跌9仙，阿里巴巴71.75跌3.5毫，东方甄选31.6跌4毫，比亚迪股份200元跌3元，小米集团16.26升3.6毫，友邦保险66.4跌6.5毫，中移动61.5跌1.5毫。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96，日元143.47，瑞士法郎0.867，加元1.34，人民幣7.143，英磅對美元1.266，歐元對美元1.093，澳元對美元0.673，新西蘭元對美元0.623。日经平均指数报33107点，升348点。港金报18815元，跌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22.59美元，卖出202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喂，睇住啊！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爱丽丝，一个令人希望结识的名字。今日我们有机会遇上，由这一刻开始，我们就从不同角度探索爱丽丝的世界。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彭泳仪、林思敏，爱丽丝看世界。 国剧830公造迪丽尔巴同大维领衔主演。 这个辩方律师，他灵活转化为引用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原则。这个人都挺犀利，每走一步都拿捏住我国的法律。 最终张婉瑜用生命拎回来的证据又能不能够帮到这宗案呢？ 国剧830公诉，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你们好啊，我是胡峰。怎样做一个快活人？最紧要、最紧要、最紧要嘅就系健康。点样先至可以健康呢？我咧嘅心得就系多啲行路，扭下、拧下、揈下脚、揈下手，咁就 OK 噶啦。如果行动唔方便嘅咧，净系咧吓诶喐下手，咁就 OK 啊，可以令到自己健康嘅。千祈唔好懒啊！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放松快活人。 好吗？你正和谁居住？与我处隔几远？间歇性会重遇，旧事要数，怕笑容停不住，

哇，睇下你真係好高喎、啊！喂，你攔網贏曬啦，邊個你啫 嚇？唔係啊，佢、啊、扣殺咧係全校最勁㗎。 唉、 哎， 得啦得啦得啦，老練咁耐嘅事，唉、哎，而家跳都跳唔起啊！ 喂， 你呢度咧好光猛通爽喎、啊，哇，背三形海、啊、發達啦嚇！ 邊係啊？租㗎，我老公咧嗰間公司嘅福利幾好㗎，到一定嘅職級咧就有休醒津貼啦，嗬！ 哇，你老公啊！好本事，好本事。 系啊，佢咧公司里面咧第五把交椅噶啦，所有 I T 相关嘅嘢咧都系佢负责晒嘅。佢系电脑工程博士嚟噶。 啊，咁巧嘅，喂，我都系读电脑工程喎。 系咩？系咩？ 啊，不过啊，学士仔咁啦。诶，咁啊啱晒啦。我太太咧成日问我啲电脑嘢，成日话我讲极佢都唔明白。诶、哎，啱啦，阿 Daisy 啊，系 Daisy， 你阵间咪问下David 啊嘛系嘛， 系啊系啊， 你太太好斯文好静，嚟到一句嘢都未讲过嘅。Daisy 啊，你好靓啊，唔怪得知得咧，阿达明会睇得上你眼啦、啊。其实咧，我咧佢就睇唔上眼噶啦。哦、我讲下少嘅啫，啊，不如咁样啦，我入去厨房嗰度煎啲萝卜糕俾大家食啊！ 我帮你啊，我帮你啊，阿 Daisy 啊，你有啲咩电脑问题，你咪问阿 David 咯，人哋博士嚟噶、嗯啊啊，我去帮阿嘉欣煎糕先啊。 你咪玩嘢啊！年初三赤口话要嚟拜年，你咪想撩交嗌啊！ 你玩嘢先真系嘛？明知我得学位毕业，使唔使特登讲你老公系博士啊？ 你够玩嘢啦！你老婆啊唔识用电脑噶，咁小儿科嗰啲问题叫我老公教，你分明玩嘢啦！ 喂，而家你大我啊嘛，咁俾你老公同我老婆讲咯，咁咪啱咯。嗱，我教佢电脑咧，佢成日话我讲得好深，而家整个博士俾佢，佢就知我已经讲得好浅。你啊？你做咩话我睇你唔上眼啊？ 我鍾意啊，我特登嘅。你係睇我唔上眼啊。如果唔係嘅话，当年做咩唔理我？ 喂，小姐啊，当年系你发脾气自己走咗去啊。 你唔识得氹返我嘅咩？ 我冇氹你咩？我有啊。我打电话俾你系你唔听咗。 你唔识得打多一次嘅咩？ 我打咗九十几次啦。我同我自己讲啊，打到九十九次我就唔再打。 你数住㗎？ 係啊，我数住㗎。总之九十九次我就唔会再打啦。 你真系数住？ 系啊，你真好狠心啊！打咁多次你都唔听我电话。 你真系数住？ 系啊，我数住啊。 你呃我，你冇数啊。 我有，我有数。 你冇，你只系打九十八次。 你数住咩？ 哼，我数住噶。我本来谂住啊，第九十九次打嚟嘅话我就听噶啦。点知你冇打第九十九次咯？你而家仲呃我话有数？ 喂，咁嘈做乜嘢啊？吓、啊， 我冇冇冇， 煮萝卜糕煮到咁大声， 我哋谂住数系要煎几多块萝卜糕啫嘛。 系啊系啊， 唔使咁多啊，试少少得噶啦，你唔好煎太多啊。 OK OK， 你冇数啊，你而家仲呃我？ 咁你点解数住啊？吓咁忍心让人哋打成九十几次俾你，你都唔听？ 你每一次打嚟啊，我都记得啊，你几时打嚟噶？你第四十一次开始，即系响三下你就收线啦。第七十九次更加即系响一下你就收线啦。第九十八次，最后一次系响得最耐嘅，足足响咗九下，转咗系留言信箱。但系你冇留言咯，之后你冇再揾我。 你记得咁清楚嘅咩？ 我写低日记簿噶。 打咁多次啊，系人都冇瘾啦，系嘛？啊，仲有啊，你头先讲啊，话响嗰一下嗰次啊，系因为有电话入，我听咗先咋。 哦，原来你有电话入仲要过我。 你真系蛮不讲理噶、啊。嗱，我话俾你知啊，我真系有数住噶。我打到第九十八次，等到个电话转咗留言信箱嘅时候，我认为，总之当时我咁认为啊吓，你系你唔记得咗九十九呢个数目啊？你知唔知嗰一刻我几心灰意冷啊？我冇办法再打第九十九次啊！九十九啊，一个好重要嘅数目啊！我唔想呢个数目喺我眼前粉碎，我唔想第九十九次嘅时候你都唔听啊！ 嗰年我同达明喺石澳海滩嗰度睇流星雨，我哋瞓喺沙滩上面一齐数，数到第九十九粒流星划过夜空，我哋就觉得。九十九是一个好有意思的数目，我要他记住，九十九是我和他之间的流星密码，有什么事我们都用流星密码来解决。我还记得当时举个例，如果激亲我，只要氹回我九十九次，我就会原谅他。我很想印证九十九是一个魔法的数字， 证明真的可以长长久久。大明打第九十八次电话来的时候，我好期待跟住的第九十九次电话，咁证明佢真的好爱好爱我，我会感动到喊噶。点知冇第九十九次，我哋真系唔长久。 唉，知道啦，知道啦，唉，打过嚟食萝卜糕啊！ 哦，哇，系窿晒嘅， 火气太猛咯。 明嘅，明嘅，明嘅， 你明咩？ 明火嘛，明火梗系容易猛嘅，梗系唔窿嘅，冇所谓，冇所谓。 David 啊，你头先同阿 Daisy 咧，好似都倾得好投契，嗬？你哋两个都好似好夹啦。 唔夹咧，边够你同阿达明咁夹啫？ 我鬼同佢夹。 诶，系鬼识同你夹啊！我哋夹手夹脚煎个吓、啊、煎个萝卜糕，好似一撇嘢咁样。 咩意思啊？你讲乜嘢啊？ 冇意思嘅，窿窿地 OK 啊，食得落食得落，诶、哎，一齐食啊，买你买你。 估唔到年初三真系一个嗌交嘅日子。咁多年嚟，本来我已经冇嘢噶啦，而且我听到 David 识到佢，佢好锡我。我哋结婚咁耐都好开心，我好满足。我同达明以前嗰段情几乎都已经唔记得啦。我哋都好多年冇见。我结婚嘅时候又托人俾嗰张 invitation card 佢，但系佢冇嚟到。佢结婚。又找人请我去观礼，但我嬲佢冇替我行礼，我做咩要去等佢高兴啫？所以我冇去到。咁多年嚟，点解失惊无神要嚟拜年、啊？仲要拣喺年初三赤口呢一日？你究竟想点啊？ 点啊？嬲完未啊？ 嬲？冇啊！你觉得我嬲咩？ 识你咁耐，我一睇就知你个嬲字写咗喺面上面啦，嗱几清楚系嘛？仲唔认？ 冇啊，唔系啊。 其实咧，我听到晒啊。 听到啲咩？ 喂，你同阿达明喺厨房咁嘈，哦，我就嚟听咩事咯？去到厨房门口咪听到你啱讲到咩啊？九啊八啊，九啊九啊，你打唔打啊？ 喂啊，你偷听我哋闹交？ 喂，嗱，呢个唔系偷听。咁我咁啱行入去嘛，冇听晒噶九成啦。咁之后我咪出翻客厅咯。其实当时我系想话俾你听，我闻到窿味啦，唔好嗌住啦，煎埋先啦。我唔系话你哋两个啊，啲窿系啲萝卜糕啊，大佬。 对唔住啊，我之前冇同你讲过我同大明嘅嘢。 对咩唔住啫？咁你识佢之前唔系我之后嘛？咁佢次序排佢冇办法噶。何况我应该感恩啊，好彩佢唔打嗰次。佢打埋九啊九次，冇机会识，冇得一齐咁咯，几开心喎！而家系咪？ 咁我讲俾你知，我同大明过去嘅嘢啊。 唔使，我知啦。 你知？ 我梗系知啦。我将你同大明嗌交嘅嘢讲俾 Daisy 听，佢即刻话：系啊，大明一早都将你嘅嘢讲俾佢听噶啦。大明都知道我哋心都好好啊。当日咧，我哋结婚，其实啦，佢又嚟教堂嘅，迟到咗，婚礼开始咗啦。跟住咧，仪式未完咧。哎呀，佢老细又急 call 喎，咁佢招呼都嚟唔切打，咁咪走咗咯。其实佢有得低坐咗一阵嘅，佢话今日嚟拜年咧，其实要了一个心结，见下你，同埋讲拜拜， 讲拜拜。 你唔知啊？佢同阿 Daisy 听日就要移民去英国噶啦，系啊，咪讲拜拜咯。哇，点知你嚟拣今日嚟嗌交？不过咧，我应承咗 Daisy， 听日同你一齐去机场送行，俾个惊喜阿达明好唔好 啊？你应承人，我实去噶啦。 咁我谂你去啩？去唔去啊？去唔去啊？ 唔去啊！ 诶，唔好咁啦，唔好咁小气啦。诶，今日我挨你九啊九次好唔好？ 你唔系玩嘢，你咪玩嘢啊！ 咁啊，少少玩嘢啦， 玩嘢、啊。 新年流流嗱嗱，你唔好讲死字，唔好讲死字。呢有水讲过，三百公唔系死百公。嗱，唔好讲啲咩。 嗱，我真系要同你开年噶啦，你再好衰啊！ 嗱，挨九啊九次啊，数住咯，数住。挨你去啦，第二次去啦， 走 去啦，第三次啦，第四次去啦，喂，去啦。 喂呀！ 替你摆平寂寞，梦想的重量全部都交给我，牵你手跟着我走，风再大又怎样，你有了我再也不会迷路方向，陪你去看流星雨肩膀，在我肩膀，要你相信我的爱此刻为你勇敢，你会看见幸福的所在。伤感若太多，心丢给我吧，的烟火我会替你都赶走，灿烂的言语只能点缀钢琴，如果我沉默，因为我真的爱你，牵你手跟着我走，风再大又怎样，你有了我再也 有个听众留言，他说有一日他揸揸下车，听紧我哋呢一只音乐，突然之间有个阿 Sir 截停他，他以为抄牌。阿 Sir 话呢只歌叫咩名 字？好嘢，咪咪极短天，认我嚟啊你！ 好嚟好嚟唔到啊！甘拜下风， 听众嘅亲身经历嚟噶。 阿 Sir 有提示，阿 Sir 有提示。 好啦，听日见，拜拜， 拜拜。